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人无论他平时是几咁中意玩都好啦，点样玩都唔紧要，因为玩是一个轻松嘅过程。但是我哋可能都要有一个咧非常之坚毅嘅心。无论平时有阵时有唔认真嘅机会会有，但是当你一有工作嘅机会嘅时候咧，你就要好好把握，全神贯注去到做好你手头上嘅工作。拥有一颗即系叫做钢铁嘅心咧，已经对于我哋嚟讲咧系现今社会上必要嘅装备之一。因为我哋的而且确每一日需要考虑、需要解决嘅问题非常之多。你又会唔会可以有机会好锻炼一下自己嘅心，令到自己无论面对住乜嘢嘅逆境嘅时候，都可以好有心力去到解决所有嘅问题嘅话？如果系嘅话咧，咁恭喜你啦！似乎你距离达到你自己嘅目标，距离成功已经不远。有阵时唔使高科技，唔使好多嘢，高科技都系依赖住我哋点样控制佢啫。Iron Man， 有个次当问巡视，有次到问责，有次喺流话，成日照住镜，大大眼仔差啲爆镜。有冰冰咁似，冇似啲咁正，行路搭地铁，似系发哥嘅平凡人，系个平凡人，仲有银行。似刹那人打爆电脑，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认似，似爱人，似大人，似爱人，好幼稚。叶问扮叶问，做叶问，人人认似，我是谁，你是谁，好庆幸系我几次。Iron Man， Iron Man， 无敌爆山，鬼咁多钱，鬼咁多女，吓七人。公众偶像，公众偶像，唔够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没认过。Iron Man， Iron Man。自由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自由。好似呢位，好似呢位，多鬼亮。个个叫我做唐尼，有钱有运气，但眼有浓眉。谁又理会我努力作曲一九八四？我好少拍戏，你好少会理。期待我合照，细路最多确实离奇。是確實離奇，是個奇聞離奇，似鐵甲人都全運氣，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藝人，似大人，似愛人，好幼稚。葉問葉善問葉佩問，人人幼稚，宋慧喬問大人都教授，但我好似 Iron Man， Iron Man， 無敵搏身，鬼咁多錢，鬼咁多女，嚇七人，公眾偶像，公眾偶像，唔夠分，邊有一位，邊有一位。 这个时间 ，Iron Man，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蚊虫咧自然就好多啦，要驱走蚊虫真系要有技巧噶。如果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当然就可以用下一啲蚊拍水啊、驱蚊剂、蚊带、蚊贴之类嘅用品啊。咁但系万一你见到呢啲不明飞行嘅昆虫物体，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呢？今朝早就想同大家睇下有一个报道，希望呢个报道可以令大家都小心啲，落足眼力望清楚嗰个不明飞行嘅昆虫到底系乜嘢，先至决定点样处理、点样应变。根据媒体嘅报道，喺杭州就有一名妈妈同一个三岁大嘅小朋友一起瞓觉，突然之间佢就发现身边有一只会飞嘅虫仔，于是佢就好快手一手拍咗落去，初时都冇怀疑，但系半夜开始呢、这个三岁大嘅小朋友就喊得好犀利啦。开灯睇清楚，先至发现呢、这个小朋友嘅面上面有一条长五厘米嘅红印。初时呢一位妈妈都系觉得，可能系普通嘅虫咬，以致到有红肿嘅情况啫，就帮佢搽咗啲芦荟膏，希望可以舒缓红肿嘅情况啦。点知第二朝瞓醒，发现呢个红印越嚟越明显，而且已经延伸到去面颊、眼睛周围，全部都肿晒。于是就即刻带呢个小朋友去医院啦。经医生检查之后，就确定咗呢一个红印好可能系皮肤接触到隐翅虫嘅毒液，引起咗急性嘅皮肤发炎。隐翅虫系乜嘢嚟嘅咧？有滅虫专家就话啦，隐翅虫嘅生长旺季就系夏季，好多时都会出没喺郊外或者系公园。至于室内或者系住宅咧，其实系比较少见嘅。不过呢一种隐翅虫系有趋光性嘅，所以都中意朝住有光线嘅地方出没。如果居住嘅地方可能会比较多植物嘅话咧，更加会吸引到隐翅虫停留。专家就提醒大家，一般嘅情况底下，隐翅虫咧系唔会主动咬人嘅。不过由于佢嘅外表好似蚂蚁，如果有机会见到嘅话，可能咧就会将隐翅虫同蚂蚁混淆啦。行山远足嘅时候，如果见到昆虫停留喺皮肤嘅表面，记住，千祈唔好用手拍啊！大家可以试下以下嘅两个方法驱走啲昆虫。第一就是用手轻轻力咁样弹走佢，又或者用其他一啲辅助嘅物件将昆虫拨开。第二，其实坊间一般嘅驱蚊产品、驱蚊剂等等都可以驱走隐翅虫嘅，亦都可以用一啲含有香茅成分、尤加利成分等等嘅天然驱蚊剂。若果真系一个唔好彩俾你遇到隐翅虫，你就要记住啦，千祈唔好用手拍打佢，最好就揾其他物品将佢拨走，或者咧系泼走佢。因为一掂到佢，就有机会接触到佢身体上面大量嘅毒液。如果真系咁唔好彩沾到毒液，就要即刻用番碱同埋大量嘅清水嚟洗干净，并且要即刻求医啊！讲到呢度，其实我估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被虫咬或者被蚊叮，嗰一种又痕又痛嘅感觉，大家都一定觉得好讨厌咧。记住啦，如果你都唔想受到呢一种咁样嘅痕痒之苦，就要做好啲防蚊嘅措施啦。所以我夏天嘅时候，如果要喺室外活动，我都会尽量着一啲防晒长袖嘅衣物遮一遮挡。当然，千祈唔好着啲好厚同埋唔通风嘅衣物啦，咁样就可以俾蚊咬少几啖噶啦。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Jackie 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散不吃油。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要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n watch it。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 曲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等待 ？I love you, say you too。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a。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tty 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end my hand up.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tty, how you doing?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 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玉白相见，想起跟你的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tty 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end my hand up.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Shall we kiss goodbye? 或在梦中找到你。I will miss you. 这一生只可在梦境中相见。Oh, baby, I still love you.即使孤单都不重要 I'll be alright 是用麦了吗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社会上系有好多开心嘅事嘅。新型冠状病毒嗰啲影响咗我哋一段非常之长嘅时间啦。咁大家咧就做好准备未咧？做好准备做乜嘢咧？唔系话下下咩迎接第五波嘅。咁但系我哋咧都应该咧就系谂下啊，点样办法对抗呢一个疫苗啦。政府同好多私人机构咧谂尽办法希望有好多咧就系Jessel 去到送俾大家嘅，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快快手咧咁啊打针共抗呢一个疫苗。宏观翻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地方咧，大家嗰个接种率其实咧都系不断咁样去到上升嘅，好似日本咁样啦，东京同大阪都开始咧就接种呢一个嘅疫苗啦。可以打的话他们都尽快去打的了，譬如东京都重要就是面对着这个奥运，所以呢就是快快手打疫苗呢我就对他们来讲都相当之重要，不过他们起步都迟了。好，不讲日本，讲回香港了。有集团在旗下的广场，哪几个广场呢？包括屯门市广场、奥海城、全新天地，原来在4月底开始就已经就向接种新冠疫苗旗下的一些会员就送出一些商场的现金券、饮品券、以及就咖啡券的。说到只要就在今天就31号，所以特登提一提回你，如果你呢亦都呢就曾经接触过这个疫苗有这个记录的话，可以呢就换取有关的奖品，优惠期呢就去到5月31号，所以今天再提一提你了。还有不单止这样的，饮食界都是一样的。食肆员工若果已经咧就全数接种咗咧就系一剂嘅疫苗嘅话，咁或者得到医生指嘅确认可以豁免接种疫苗咧，咁其实都可以咧就系餐厅可以加入呢一个 C 区啦，即系可以营运至到午夜12点，以及咧就每台最多6个人嘅，呢啲咧都系相应嘅一啲嘅措施嚟噶。咁呢啲政策嘅嘢咧，咁大家上网就已经可以睇到啦。好啦。其次之外又有集团就话到啦，持有有效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或者就并且已经就系打齐两针嘅市民咧，咁啊将会就有机会咧就参加一个叫终极大抽奖，去到咧就系赢取呢个观塘一个豪宅嘅一个住宅单位，一房嘅住宅单位。 嗱，呢个单位嘅面积咧，楼面面积啊，大概449平方尺，咁啊，价值咧大概1080万元嘅。好啦，又送楼，又送饮品，又送 coupon， 仲有咩送啊？好啦，送机票啦。机管局咧就宣布啦，咁啊将会送出咧就60000张嘅机票，咁啊以抽奖嘅形式咧就送俾啊九月前接种2019冠状病毒疫苗嘅香港居民以及咧就机场嘅员工，啊分别咧就有50000以及咧就10000张，即系50000张咧就俾接种咗嘅市民去到抽奖嘅，10000张咧就系俾机场嘅员工咧就抽奖嘅，咁啊以响应政府推动市民咧就接种疫苗，啊机管局亦都另外咧就购入啊1000张机票咧就送俾就已经打咗疫苗嘅员工噶，咁希望咧就带起一个牵头嘅作用，咁啊推动香港各个企业同埋机构鼓励员工啊接种呢一个嘅疫苗。咁啊，机管局亦都话到，咁目前正在同航空公司商讨有关嘅计划噶，咁啊详情咧会稍后又会有公布噶咯。暑假咧就将会复航一啲嘅邮轮之旅啦，咁由于现时世界各地嘅疫苗亦都系反复噶，现时咧就将会推出一个咧就叫做公海游，咁但系咧出发嘅市民咧就需要预先接种疫苗先至系可以出发嘅。另外有唔少嘅机构啦、公司啦，亦都会为接种咗疫苗嘅员工提供咧就一个叫做接种日假期。咁啊，当中咧，例如系赛马会，之前都提过啦，全职啊、临时或者月薪嘅兼职员工啦，可以申请最多3日啊有薪嘅特别假期。咁啊，时薪或者兼职员工就可以获得特别嘅津贴金。咁啊，一啲主题乐园啊、银行啊、唔同嘅局啊，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是。提供翻一啲叫做优惠，或者咧就系一啲特别嘅奖赏，去到咧就系俾佢员工啊，以及咧就市民嘅，鼓励大家接种呢个疫苗。人咧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先至可以咧就精精神神迎接我哋每一日嘅挑战嘅。如果唔系咧，哇日日啊都病住咁样嘅话咧，有啲咩工作，有啲咩机会，自己都把握唔到啦。 办错事做长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 你曾努力， 为别跪地练成没脾气，化色轻生过死人期。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粉色性能动作。 一千几百种身份。 知道，太多事要做但冇乜嘢得到，问题太难太多有排烦，样样应承张账单有排还，责任有增冇减，冇得冇减，要点去拣？一收钱单仲有一难要，我系可以做到。 好快脆咧，时间会到早上六点半钟啊！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朝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出面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听听新闻，我哋转头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埃及外长舒海里同到访开罗的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齐会谈，讨论巩固以巴停火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协调，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双方同意继续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磋商，以探索摆脱目前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的途径。雙方亦都討論加沙嘅重建問題。聲明話，舒海里重申埃及嘅立場，支持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嘅獨立巴勒斯坦國，強調兩國方案係實現以巴長期和平同埋地區安全穩定嘅唯一途徑。西非国家马里九个月内第二次发生政变之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在加纳开会商讨应对方案，警告可能重新向马里实施制裁。共同体轮值主席加纳总统阿多呼吁各国坚定支持马里人民找到和平解决方案，恢复民主和稳定，重申经济体对马里和平过渡的持续承诺。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如果马里的政治不稳，导致伊斯兰激进主义加剧，法国会从马里撤军。美国警方表示，三名疑凶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表演场地外向群众开枪，造成两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迈阿密警方表示，当时一架多功能运动休闲车驶近会场，三名疑凶落车之后向在场的群众乱枪扫射，场地内正是进行表演活动，相信有多名活动赞助人在现场。本港昨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以来第三日零确诊。消息说，政府落实给公务员享有新冠疫苗假期，每接种一剂有一日有薪假期，最快今个星期内公布安排。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认为，措施有助公务员休养，但未能评估会不会吸引更多公务员打针。他期望公务员疫苗假期可以覆盖为政府服务的合约员工和外判员工，建议政府向相关外判商补贴。华员会亦都欢迎疫苗假期的建议，呼吁当局派外展队去到政府合署为上班的公务员打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三同四骤雨减少。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唔会即时有抗体嘅，因为嗰个免疫系统咧需要系去调整同埋去产生一啲抗体啦。咁通常大概系10至14日左右咧，身体里面咧就会产生足够嘅抗体。咁好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嘅时候咧，嗰个抗体未必系咁高嘅，讲紧60%或者70%人咧有嗰个保护。要接种埋第二剂之后嘅7至14日咧，先正会有一个80-90%嘅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朝早6:35嘅时间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豪，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啊，今日朝头早啊，30度嘅气温啊，咁啊，可能都有啲热热地嘅感觉噶啦噃， 系啊，不过今日咧天阴阴啊，我望出去而家暂时啊吓，似系想落雨，同埋都真系几焗下嘅，我感觉又唔系咁好啊，咁啊，大家。今日我諗要出街嘅朋友仔都最好帶翻把縮骨遮啦，即係遮太陽又好，遮雨又好嚇，咁啊就安全啲啦。 天氣都好唔穩定啊，今朝。 係啊，嗱咁啊，今朝咧，我想問一下小白啊，即係我哋而家平時成日都早睡早起咧，都好健康噶嘛。 係啊。 你自己覺得自己似唔似係會長壽嘅人咧？ 哇！長壽呢家嘢咧～我就覺得都穩穩地 嘅。點解啊？你點會有咁健康，又做咁多運動，又跑山？ 嗱，純粹個人意見啊，通常都係咁嘅。你以為你自己生活得健康咩？跟住你就會長壽咩？啊，世事就係咁弄人噶啦，未必噶。有啲人咧生活顛倒啊，又唔知點啊。喂，你發覺嗰啲咧就係又嚇、啊、又 OK 長壽嘅、啊，同埋咧好簡單嘅咋。你見嗰啲日本嗰啲咩過百歲嗰啲人歲咧，佢哋通常會做咩呢？就係都係用最簡單嘅生活，即係可能食隻蛋啊，或者有一個咧，我記得係佢好中意朝頭早飲汽水咁樣嘅。咁你話係啊，好難講嘅呢啲命嚟噶。 所以自己都冇得估 系 嘛？ 我估我应该70咁上下啩。 我哋唔好講過頭先啦。咁但係講真，香港咧，即係你都知道，除咗你提嘅日本啦，香港咧都係即係成日男女平均壽命咧都會蟬聯呢個世界首位。 係啊 ，OK， 好長命嘅大家。 以前就可能係日本啦，但係近呢幾年咧，即係香港都係攞第一㗎啦，已經女性咧。就平均壽命有87.56歲，而男性咧都有82.17歲，咁所以咧都真係幾長壽啊！我哋都要為我哋嚟緊啊退休之後嘅生活咧， 你咁快諗嚟緊退休啊你哇！ 不過咧，你就唔好以為啊80幾歲啊，知道啦，我嗰份退休金啊都保到老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近日咧，美國同埋新加坡咧又有一個研究喎，佢人類嘅壽命極限咧，竟然係可以去到150歲喎。係啊，即係我哋以為即係100歲人歲就已經超級長壽啦，亦都即係都唔係話非常之普遍啦，係咪先？咁但係話哦，原來咧人類嘅壽命極限咧，而家即係經過好多研究發現，真係可以去到 120至150岁咁多嘅。嗱、嗯，根据即系而家有嘅资料所讲啦，有纪录以嚟最长寿嘅人咧，就系一位法国人嚟嘅，佢、就叫做卡尔芒，佢就有122岁零164日咁长嘅寿命。 嗯。 系啦，咁但系研究人员就话咧，佢睇咗好多唔同嘅资料啦，咁发现咧，其实我哋生命衰老嘅本质咧，就系讲我哋自己自我修复能力嘅下降，即系可能譬如你病啊，你需要嘅时间去 recover 翻咧，就可能会长啲啦，等等呢一啲嘅能力啦。佢话呢个过程咧喺我哋35至45岁左右咧。是会明显加速的、 嗯、 即是你飙到哎呀我老啦咁样，或者可能有一啲嘅衰老嘅表征，譬如我唔知係咪有白头发啦，跟住又容易攰呀、啊、等等啦。咁喺35至45岁呢一段时间呢係会比较明显啲，亦都係会急速啲嘅，即係嗰个衰老嘅自我修复能力下降嘅情况。咁、 嗯、 但係呢随住人类寿命嘅增加呢，咁从各种疾病之中恢复嘅时间咧就会变长啦。咁佢就话咧，我哋人类嘅寿命极限系120至150岁之间就会完全丧失咗呢个复原能力。咁所以佢咧就计出嚟啊，如果你一路咧都能够 keep 到你即系抗到衰老嘅话咧，咁你可能咧个寿命就能够一路咁样延长落去啦。 哦，以前呢即係听霍金讲过呢，即係佢有好多度橋㗎嘛、嗯、听佢讲过就话咩呀，如果人类即係始终人类都要离开地球嘅，喺佢个 concept 入面啊，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嘅、嗯、一定要离开地球嘅，一定要飞出呢个宇宙搵第二个地球㗎嘛。咁、嗯、人类嗰个寿命如果唔去諗办法解决我哋寿命短呢，即係虽然百几岁呢，其实对于呢个宇宙旅行嚟讲仍然係好短暂。所以如果我哋唔解决我哋嗰个寿命嘅问题呢，我哋就会完蛋啦咁样。咁我估应该有好多科学家都应该諗啊，就係头先 Kitty 讲嗰个呢，话咩我哋会衰老啊，就係嗰啲可能自我修复能力啊，教育降低。佢哋就好似呢喺呢方面呢就着手，就想呢就係嗰啲叫做衰老呢就直头停止咗，又或者呢可以将嗰啲衰老咗嘅細胞变返做年轻。咁就好似以前秦始皇搵嗰啲咩长生不老药咁样。 系 啊，唔知啊呢啲将来世界。 在我哋未揾到长生不老药之前咧，有一个最简单嘅方法抗衰老咧，就系保持心境开朗同埋心情愉快啦。 呢样嘢紧要啦， 系啊，每朝早都要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 梗系啦，系咪？嘻哈下起又一天啦，系咪？好啦，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冇错啦，我哋嘅细胞咧都系会衰老嘅。喺呢个衰老嘅过程入边，首先阿崔杰彤就话到啦，35至45岁会觉得特别咧系明显嘅。好啦，除咗咧就系身体嘅感觉之外啦，心理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嘅问题，我哋人类系需要去解决嘅。其中一个问题，一个后群症，叫做无牌者后群症。哇，听完都唔知咩嚟嘅，即系中意无牌啊，中意假嘢，定系点呢？原来呢个咧就系1978年咧就提出嘅噃。咁喺嗰个叫做研究嘅论文嗰度咧，咁啊提到啦，有150位成功嘅女性，当中包括咧就博士啊、业界嘅优秀人才，甚至乎咧就系一啲杰出嘅学生。佢哋研究亦都发现呢啲嘅女性咧就难以发自内心感觉自己系成功嘅，即系唔会觉得喂哇你真系好掂，唔会啊。佢哋咧就唔会觉得自己好掂，唔会觉得自己系已经系成功嘅。咁虽然咧男性同女性都会有可能出现呢一个叫做无牌者后群症，不过佢哋话到女性嘅通常比例嚟讲咧会比较上多嘅。好啦，呢一群嘅受访者成日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叫做啊，如果我能够企喺或者喺呢一个位置上面嘅话咧，我一定系比人估高咗我嘅能力啦。意思即系话咧，佢哋咧系会有一种自我贬低嘅感觉噶噃，咁奇怪啊！佢哋冇办法咧，就譬如一件事成功咗啦，佢哋唔系谦虚噶，佢哋真系会话，其实咧都唔系好关我事，好彩咧系大家一齐通力合作。 呢啲咧叫做我哋觉得好谦虚嘅说话，对佢哋嚟讲咧，啊，佢哋发自内心嘅，因为佢哋咧纵然做咗好多嘢，贡献好多嘢，佢哋都会觉得其实我真系冇乜建树咧咁样。好啦，呢、這个无牌者后群症常见嘅咧就系一啲叫做咩啊行为啊，就会令到佢哋格外努力噶。佢哋成日会心谂，我、啊、为咗俾人切呢个拆穿啊，我系冇料嘅。其实当然系有料啦吓，俾人拆穿啊，其实我系冇料嘅，所以就会用好多嘅时间咧去到学习，去到进步。喺佢哋嘅心入边，佢哋目的系希望掩饰啊，佢哋自己认为自己学唔到嘢或者冇料嘅呢个佢哋认为嘅真相。都有嗰句啦，其实佢哋好有料嘅。好啦，然后佢哋不断去到学，不断去到学。他们呢就因为怕被人觉得自己呢是没有用，怕被人拆穿，因为贪的功劳实在太多了，于是乎不断去学习，变了呢越来越有料，越来越厉害。然后他们又继续因为这个冒牌者后群症的缘故，继续呢就在那里说自己不是呢，真的不关我事。这真是叫什么？一样米就养百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会不会都有些冒牌者后群症出现呢？啊，他们往往呢都是收埋自己，不肯呢就将自己的成功话给人听。然后当你觉得啊这位人其实他真是得的、哦。你又发觉他不贪功的、哦。你又发觉他不断很努力去到学习的、哦。是不是发觉他真的很谦厚，因为他真的打从心底地觉得不是呢，这功劳不关我事的。他就有机会是患了这个冒牌者后群症，但是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后群症，得个知字，同埋我们知道这一批人他是会格外去到努力学习咯。这个世界心理的现象都很多，冒牌者后群症啊。 见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渐远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倦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绵绵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 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能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冒险。在那边相见。 朝早嘅时间可能热热地，有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我咧就喺呢个直播室入边嘅，咁我唔知道出边咧有冇落雨，大唔大风，焗唔焗啊？咁你自己靠一靠自己感觉一下啦吓。焗嘅话咧就注意啦，今日要补水啊，攞多件衫出去换啦。都是熱熱地，有陣時又落下雨，啲啲嘅天氣嚟嘅。枕住呢個星期咧，都係會落雨啊！帶定把遮出門口啦。 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咗可以睇風景之外，最緊要係知道身邊發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邀请到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继续喺度。阿图，早晨。 早晨，你有冇听过电竞手机啊？ 电竞手机，又真系冇喎。嗱，我哋平时用啲手机就听得多啦，唔同牌子都有嘅。电竞啊，我有听过，但系将两样嘢加埋一齐咧，我就冇听过啦。其实我嚟打机噶。 系啊，都系算系响手机都比较流行啦。咁所以咧，近呢几年咧都开始推出咗一啲咧叫电竞手机嘅电话。 嗯。咁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其實電競手機嘅電話就專係愛嚟俾人哋打一啲網上嘅機，就唔係同我哋玩嗰啲咩好大座嗰啲電競有分別，係咪咁樣嘅咧？ 咁當然啦，因為始終電話都只係配備一啲 apps 嘅軟件喺入邊，咁就比較大型少少嘅遊戲，咁始終都係要喺桌上型電腦度玩嘅。加啲遊戲喺 apps 度玩，其實見到同喺電腦玩其實都真係差唔多。 嗯，咁个电竞手机其实系乜嘢人会用到噶？ 咁当然啦，其实咩人都用得嘅，咁只要睇你想唔想喺电话度成日玩游戏，咁你就可以试下去买一部玩下。 哦，咁我而家现有手机嘅功能，其实电竞手机系咪全部都做到嘅咧？ 咁呢个系噶，冇错嘅。咁当然啦，电竞手机主要系俾你打机上面，咁所以响打机方面嘅配置就会可能同你正常嘅电话就有少少唔同，咁但系其实基本上嘅操作都系一样嘅。 哦，咁如果我系一般人嘅，咁我点解要我选择买一个电竞手机去打机，而唔用翻普通电话去打机咧？ 咁啱啱讲到啦，电竞手机一般系俾打机用嘅，咁所以咧电竞手机嘅性能咧，其实比一般嘅电话嘅性能都会较好噶。 嗯，咁个价钱方面贵唔贵？个 mon 又会唔会特别大咧？ 咁啊，个 mon 咧，基本上都系偏大少少嘅。咁但系咧，佢通常系讲紧嗰个荧幕嘅 hertz， 荧幕嘅采样率同埋咧触控嘅采样率都会比一般嘅比较高嘅。咁所以咧，咁样个荧幕比即系斩嘅嗰个速度快咧，一来啦对你嘅眼睛伤害冇咁大啦，而另外咧就系、是。佢嗰個熒幕嗰個顯示嘅反應咧都會快啲，咁就會減少嗰個鬼影。至於嗰個觸控嘅採樣率咧，佢增加咗嘅話咧，咁你撳入去嘅時候嗰個反應快咧，咁你即係撳嗰粒掣都快咗嘅。 哦，咁即係我哋譬如一般電話我哋撳掣嘅時候咧，佢都仲可能有 0.23 毫秒咁樣去到delay 嘅。如果用嗰啲嘅電競電話，就直頭呢啲都冇埋咁樣， 即係會再快啲，可能一撳即刻已經有反應咁樣。 哦，咁佢差電啊，嗰啲各樣嘢其實係唔係同我哋手機都係冇分別嘅咧？ 係啊，都係冇分別嘅。咁而且一向呢一邊嘅性能都會比較好啲，唯一可能有少少輸蝕咧，我見到嘅數據就係個鏡頭可能會爭少少，即係可能比較唔係頂級嘅，咁但係基本上其他嘅配置啊都會頂級，甚至可能會裝咗一啲散熱喺入邊咧，因為你都知啊，打機一定會熱噶嘛 ，CPU 方面嗰啲嘢，咁所以佢都會做下一啲嘅散熱。咁啊，所以相对地咧，个电话嘅性能其实比一般嘅电话都会较好 嘅。系个 cam 睇唔清楚唔紧要啦，我见成日都系电竞嗰啲选手打机嗰阵时个样都系唔系重点嚟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个电竞电话啦，咁佢嗰个价钱方面又贵唔贵噶？ 当然视乎厂商，即系视乎牌子啦。咁啊，可能内地嘅牌子嘅电竞手机咧，一定会比一啲外地嘅牌子会比较平嘅。 嗯， 系啊。 嗱，如果差电咧，头先都话到，同一般电话都系怎？ 插條線入去叉電啦。咁但係我知道咧，內地方面咧就話咩咁高功率啊、無線快充啊，喂，其實係講緊啲咩嘅咧？ 咁啊，而家咧都開始流行無線叉電啦。係 啊， 你先講啦，其實有線叉電都有講到個功率嘅。 嚇、 啊，咁啊，當然個功率越好，咁啊充電要嘅時間就會越短啦。 係，咁係咪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这个牌子是可以做到快叉，那个牌子只可以慢叉这样啊？ 是啊，你可以这样讲，没错。 那现在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说其实是内地方面定还是全世界它那个叫做叉电的功率呢都是需要有调节定是怎样啊？ 那当然啦，相信全世界的那个叉电的功率都想不断去提高的。因为你都知道啦，你都不想可能叉个电话要成一个钟头甚至个半钟甚至更长 的嘛。那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那如果你看清楚那个功率之后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电话差得快啲啦！ 你有冇最近留意一个新嘅类似 Android 嘅系统咧？都系 Google 研发嘅。 诶，我又冇留意喎，因为我本身都系用嗰个生果品牌啊。 哦，咁啊，其实近呢几年咧 ，Google 咧开发紧一个叫做 Fuchsia 嘅 OS 嘅。 系，咁系咩嚟嘅咧？呢、這个即系作业系统系咩嚟嘅咧？ 系啊，其实就系你当你电话一开机嘅时候见到嘅嗰个环境，我哋就叫做一个 OS 啦。 嗯。 咁啊 ，Google 咧你。其实近呢几年咧开发紧一个新嘅 OS 就叫做 Fuchsia 嘅， 咁啊谂住同系苹果啦或者系微软啊甚至乎其他厂咧去到一齐提供唔同嘅作业平台俾大家拣。 咁佢有啲咩特点呢？佢个最大嘅特点就系响普通嘅电脑啦、电话啦都可以直接去使用呢一个 OS 嘅。因为我哋而家电话同电脑嘅作业系统咧，其实系分开嘅，即系佢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啦。 系啊，咁所以咧，我谂相信都会系一个几大嘅特别嘅地方嘅。因为你都知道，而家我哋如果用电脑嘅话咧，通常都会用两大平台啦。咁当然可能如果你用 Linux， 咁呢个后话啦。咁、 嗯、 啊，但系如果将来嘅话，佢真系开发成功咧，咁佢呢度电话又可以用呢个 OS， 咁就。想電腦都可以用翻呢一套 OS， 其實都會幾好噶。咁入邊到時嘅軟件，你就諗下個相容性就會更加高。 不過我唔擔心啊，就算我用咩牌子都好啦，我估呢一個嘅作業系統一推出嚟之後咧，其他嘅牌子廠商都一樣會研發好相近嘅嘢嘅，所以我又唔擔心冇得用。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吓，唔该晒我哋嘅 IT 博士阿图。好啦，晨光 coffee time。冠状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发生去到今时今日啦，咁啊见到我哋嘅高铁啊吓，咁啊斥资864亿元兴建嘅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亦都受到咧就系呢个影响啊，咁啊即系搞到停咗成年啦吓。政府咧就准许本地游，咁啊喺今个月初咧就重启啊吓，咁啊港铁亦都咧就系想出奇招啊，同旅游业议会咧就合作，咁啊开放咧就系高铁西九龙站同埋石岗高铁车厂，咁作为本地团咁啊旅游嘅景点，咁啊等团友咧就参观呢个动感号嘅列车，咁你话有冇人参观啊？梗有啦，香港好多咧就系嗰啲铁路迷嚟噶。咁其中石岗高铁车厂咧，咁啊喺其实30号寻日嘅时间啦，咁啊首度咧就向本地游开放，咁啊有团友咧就入去厂房之后咧，哇好兴奋拍照，更加有人话咧，咁啊透过呢一个参观车厂望梅止渴啊，咁啊亦都咧就觉得哇喺即系期望嗱嗱声可以去旅行，咁啊传媒咁样引述啊吓，亦都有团友咧就话到啦，哇呢、這个机会咧就真系难得啊，咁啊呢一个疫情令到大家就冇得去旅行啦，咁啊衍生咗咧呢一个嘅旅行团出嚟，咁啊入到入去呢一个嘅厂房嘅禁区地带，本身咧就唔可以入嘅，不过佢哋就话到即系好难咧，就会想象得到自己竟然间系可以入到入去呢啲咁核心嘅高铁位置嗰度咧就参观。石岗车厂的开放时间观光时间就是5月30号有，嚟紧亦都有，例如6月6号、6月20号，咁设有3至4个的观光时段，每节就只是限于一团进入，每团不超过30人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咁自己上网或者找一些详细的资料啦。要入到入去的而且确是很难的，如果你不参加即是一些指定的方法的话，一般人都没办法入去。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入出入去看其实都开心的，我们喜欢影相那些，一生人可能都是入一次，因为我又不在那里上班，是不是？

好啦，朝早嘅时间啊，林慧 Barbie 都翻咗嚟啦。 系啊，早晨啊，白远浩。 你好啊，仲有涛涛啊 ，Toby 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咁啊，交通嘅情况先交俾你啦吓。 好啊，先讲咧。咁今朝有个交通意外嘅，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咧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开始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嘅，就系咁啦。今日交通 都算系咁喎， 都算系咁啦， 系啦，系粉岭嗰度咯， 系啦，有个一朝有个意外啦，咁样希望快啲清场啦，系啦。咁不过咧有个好消息啊，大家应该都有睇新闻都知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个屯马线二期咧即将就开通， 哦，系啊，系啦，系啡色条啊， 系啦，啡色就喺6月27号咧星期日就会开通噶咯，咁咧嗰条路线就可以到时候咧就会有宋皇台啦，同埋土瓜湾站咧，咁就会系连埋去何文田红磡咁样，咁你将来咧就可以喺乌溪沙搭到去屯门啦， 哇，更加方便啊！ 宋皇台站即系九龙城嗰、那个， 系啦，九龙城咁样，咁就呢条路好长啊，有27个站啊，呢条线路，咁咧就全长56公里，咁呢个 27个站噶， 系啊，即系有排搭噶， 唔知每个站中间会唔会都系比较密啲，定还是其实都远嘅咧？ 其实即系两条线夹埋咗，即系东，即系西铁同埋嗰个嘅。烏溪沙嗰條線咧，馬鐵， 我想象到 啊， 因為呢兩條線我都搭得密嘅，而家即係一個咧，我就成日去搭去探屋企人啦，另外一個就成日帶個女去學嘢咯。咁到時如果真係兩條線 join 埋一齊咧，我可以幻想到嘅應該會好多人咯。 哦，係啊，係會好多人啊， 會好多人咯。 呢兩個站但都有得提下咧，就係個顏色咧，你知唔知呢兩個站咧？就有一個就係黃色嘅，即係宋皇台咧，就係即係因為個名係黃色啦。咁土瓜灣嗰個咧就好似係藍色嘅。 哦， 土瓜灣， 即係因為關個海事。 哦，有個環字喺度。 係啦， 即係咩灣咩灣咁樣。 係啦，其實呢啲名咧都係嗰、那個都係跟嗰個地方去，即係應該咁講，因為個顏色咧有時係跟個地名去改噶嘛。即係你紅磡咪紅色咁樣咯，黃埔但係唔係黃色嘅，黃大仙嗰啲就黃色。 係鑽石山係鑽石。 黃埔咩色我都唔記得咗。 黃埔係藍色嘅都係，即係因為。 哦，因為黃埔以前係個海。红磡湾嗰边 哦，系啦系啦，即系都系个海港咁样咧，咁、哦、所以就系、是、都系咁嘅色咯。 系咪齐晒港铁咁多嘅色？红橙黄绿青蓝紫， 即系你讲颜色上面啊？系咩色都有嘅，真系 黑白有冇啊？黑白 咁啊？啊，唔系咪钻石山都算黑色嘅？ 白算唔算啊？有啲我觉得系灰灰白白咯，但我唔肯定、啊。 系咯，白色好似冇装修咁样。 系咯， 唔系同埋我你嗱，我俾你睇，有个网上嘅图咧，真系有晒咁多只色噶。 系啊， 系啊，即系一个调色盘咁样，仲要嗰个深浅度有唔同噶。 系 咁系好特别嘅，其实系呢啲呢个咁嘅颜色咧，喺世界上都系比较少有啊，即系地铁。站咧有顏色嘅分別，咁咧呢個所以其實都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噶，好、多人專程係有啲遊客咧影啲地鐵站咧、就係 影 唔同嘅顏 色啊，係 啊，咁樣咯， 都得意嘅。如果我哋去日本，譬如山手線嗰啲，其實你譬如秋葉原又好，士杯牙即係仙谷嗰啲都好， 係 你其實佢哋冇乜特別顏色嘅。 你啱啱一講山手線咧，我諗起佢嗰個咧山門嗰個音樂。 点啊？ 即系嘟嘟嘟嘟嘟嘟嘟 嗰个，我净系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啫。 唔好充门咯，最紧要 系啊， 都系咯。即系不过呢啲咁嘅呢个香港呢个咧，我都玩过噶，即系影相呢个咧。咁啊，86个站咧，我都影咗50几个噶。 哇， 系 咩？ 就系影相人嚟嘅咩？ 唔系，我其实唔系影相人嚟嘅。不过咧，因为其实都系少少见到人哋参考啦，见到人哋诶啲游客走嚟影咁样，咁我哋咪跟住影咯。 你通常系边个位打卡咧？咁 嗱，我呢个游戏咧，我嗰次玩咗十个半钟啊， 就十个半钟啊， 你真系特登挑战噶， 系啦，但系都只系影咗50几个站。 你买月票噶你？ 唔系啊，嗱嗱呢个咧呢个历史咧，当年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嗰时咧有一个1蚊优惠噶搭车咧， 我记得 我搭咗6程咯嗰日，搭咗6蚊即系总共，咁就可以影到50几个站。 你系唔使出闸嘅，因为 系啦，只系咧你两个零钟要出一次嘅，如果唔系佢会扣你唔知几多噶嘛，咁你就两个钟要左右咧就要出。咁咧其实呢个游戏最难玩嘅地方系咩咧？就是你一落车影完咧，你要等下一班车。咁、如果嗰啲路线嗰架车系好疏嘅咧，你等好耐。咁、我哋而家就系争啲咩？我同我朋友咧都争咗咧，就系、是、东铁啦、西铁啦、迪士尼线。我上次都玩埋啦，即系东涌线咧一拼咁样去埋。咁、我就争东涌啦，唔系争东铁啦、西铁啦、马鞍山嗰条啦，同埋南港岛线，因为呢条都系算系新开。 轻铁你买埋佢。 轻铁啊，我又未玩，但系轻 铁冇颜色噶嘛，系嘛？ 系咯，好似冇咁特别。 系咯，因为佢港铁站佢真系跟个 plan 通咁样行噶嘛。 系 啊， 啊，不可以扮 JR 嘅，你轻铁嘅话。 系啊， 系啊。 其实有人问我，觉得轻铁点？其实我真系第一句，我其实都好似 JR，即系 JR 唔系净系话山手线嗰啲啊，系真系日本比较乡土嘅地方咧。其实佢啲火车根本都系咁样， 系、 一模一样。 系啊，同埋配合埋隔篱啲植物咧，有时啲树开花 啊， 咁样咧，你真系有啲似樱花 嘅。其实都系好靓，同埋港铁佢哋喺嗰个信号系统方面咧、其实佢都有同 JR 去到，即系有好多 crossover 嘅、大家都知啫。系啊，咁希望快啲啊，有机会去埋旅行啦。如果唔系，抽完啲铺头就嚟执晒粒啦。 系咁， 执咗大半。 系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啦。 系啦、好，唔该晒 Tony， 唔该晒， 唔该晒。 都问下天气方面咧，咁啊时雨时晴，唔知而家点咧？哦，喂，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嘅晨光， 早晨啦、 早晨早晨， 早晨啊 O。 讲咧，港铁站咧有好多唔同颜色咧， 系啊， 个天啊今日得一种颜色嘅啫、就系灰黑色啦。 哎呀， 一 定会落雨噶啦，睇下几时落嘅啫。咁、甚至乎琴日有啲朋友夜晚黑去跑步咧，直情喺大埔嗰一带啊，不断咁样斩下斩下咁样，咁我就揿入佢 Instagram 嗰度，究竟我做咩系咪放烟花啊？咁样无端端有咩庆祝要放烟花？原来唔系啊，云层后面咧就 闪电 雷啊， 哦， 闪电 啊！你又揿下揿下，嗰位朋友喺度跑步系咪张继聪啊？嗰、那个？ 咦，睇嚟你哋睇到同样嘅嘢喎。 唔系， 系咯， 咁系得佢啫嘛，咪追二股。 喺大埔嗰波，佢咧好勤力噶喎，呢排跑步。 佢系啊，系啊。 成日咧，礼拜日咧五六点嘅时候就会跑咯。因为有一次我同屋企人散步啦，去嗰个回归塔嗰度啦，迎面而来都见到佢。 哦， 咁你估下点解会见到佢？因为佢首先唔着衫咧，已经系好鬼大只。 诶、我都见过喺堤坝附近见佢跑紧翻屋企咧，因为我嗰阵时揸人车，见到佢又系迎面咁样。不过 系啊， 咦？你哋讲到好似多咗个景点咁，我而家 我努力跑啫，我都想跑到有佢咁嘅质素啊，同埋咁嘅能力值啦。不过今日咧就未必系跑步嘅好日子啦。 头 先讲咗啦，个天咧灰灰黑黑咁样咧，唔多掂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如果跑步咧，一系你又预咗全身湿晒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算你跑啊，喂，有嗰啲闪电行雷嗰啲都要提防提防，小心小心啊！今日咧大遮系基本啦，第二咧就尽量着一啲比较渗水啲啊、防水啲嘅衣物啦。估计都应该有阵时你一把遮都顶唔顺噶啦，因为好似菲律賓嗰度係咪有個風形成緊啊？唔知搞唔搞到香港啦、不過通常嗰邊一有啲低氣壓啊嗰啲， 係啊， 成香港啲天氣都會麻麻地。 係菲律賓以東海域啊嚇， 係啊，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 系啊，咁啊，喂，详细嘅天气交俾你哋，帮我哋分享一下啦，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翻入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啊嘛，我都觉得啱啊，有预期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咧但系又炎热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啊32度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都系雷暴，星期三四骤雨会减少啦吓，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3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都 OK。朝早嘅时间一齐上下堂，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嘅。早晨啊 ，Andy。 Kitty 早晨，各位早晨。 嗱，今朝早咧，我哋探讨嘅问题咧，真系世界各地都非常之热烈讨论紧嘅，亦都系息息相关啦。就讲紧呢个 work-life balance 啊，到底啊，我哋要分配几多时间去工作，几多时间系私人生活去自己休息一下咧？咁喺西班牙嗰边咧，又有一啲新嘅措施系嘛 ，Andy？ 系啊，即系呢个题目星期一讲咧，大家听到都开心。西班牙咧就有一个左翼嘅工会咧，就提出咗咧，就要求咧一个星期咧只系翻4日工，咁即系4×8咧就系32个钟头，就一个礼拜工作嘅时间啦。咁呢个其实就喺欧洲讲咗唔少噶啦，新西兰啊咁嗰啲都话想推动，但系西班牙呢一个左翼政党提咗出嚟之后咧。西班牙政府话好啊，我哋会试下。 系 咁，佢哋而家咧就讲紧啲细节， 大家估计咧就喺秋天嘅时候咧就会开始一个计划。呢、个计划咧就由政府包底，就大约拨5,000 欧罗，我谂当佢成十咁先算啦。 系， 即系大约5,000万欧罗，咁即使系5亿港币到，就爱嚟，因为叫做先行嘅计划啦，就资助大约200间嘅公司。 200间公司 咧就可以即系因为啲雇员唔使翻人工咧，嗰笔钱咧就政府补底。即系话有大约3,000到6,000个雇员啦，啲细节仲商讨紧。咁佢哋放咗假嗰啲公司咧，就系政府去俾。第一年咧，政府就俾晒嗰100%。第二年咧就50%。第三年咧就1/3。咁就一个3年嘅试行计划。咁如果3年之后个检讨咧得，咁就可能系以后就立法咧。就成个西班牙咧都系咁样行噶啦。 我喺度谂紧 Andy， 即系譬如啦，我哋嘅员工工作嘅时数短咗，咁嗱，首先咧，有啲人就话，其实你长时间留喺公司咧，都未必你真系好 productive 做紧嘢噶嘛。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又真系做少咗时间嘅话，变相咧，佢做嘢可能会慢咗先交到货嘅话，又会唔会令到如果呢个措施推出咗咧，会请多咗人咧？ 嗱 ，Kitty 就系、你问嗰啲问题系正正就系呢个试验计划要答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政府就预咗笔钱出嚟咧，就咁样用。 俾你请人又好， 系啊。咁但系最后可能大家翻工嘅时候开心啲咧，压力细啲啦，嗰、那个生产力又高， 又会高啲。 因为呢一个咁嘅讲法咧，其实都之前都试过噶啦，就好早咧，又系西班牙开始嘅。佢哋1919年开始咧，就已经讲紧咧系每日工作8小时啦。即系我哋而家就习以为常啦。其实差唔多一个世纪之前咧，都系喺西班牙嗰啲地方开始先嘅。咁就算佢哋唔行呢个计划咧，其实有啲嘢咧都已经好似得我哋羡慕噶啦。 系有啲咩咧？ 西班牙而家嘅法定嘅工时咧就系5天工作周啦，就40个钟头，呢度冇乜特别。咁但系佢哋个年假咧系一年咧系讲紧系有30日，30日嘅年假，即系一个月啦。咁我哋咧香港嘅法例就要你做够咗12个月先啦，之后咧就有一年有7日最少嘅年假，咁就一路按你个年资就递升上去，就可以去到14日嘅。咁当然啦，有好多公司就唔系净系俾14日嘅，咁但系法定咧其实就系你可以话最低得7日，而西班牙咧嗰、那个起标咧就系30日。 哇，咁真系好远喎！咁听你咁讲，因为我自己就即系冇乜享受到呢一啲啦，即系自己嗰、那个受聘嘅形式就同呢啲唔同啦。咁所以即系唔知道哦，原来一年嘅年假去到30日，其实已经系好劲噶咯，系嘛？ 系啊，咁所以我哋好多时话去到即系放暑假嘅时候咧，啲欧洲人咧就个个都走晒啊！我哋去欧洲嘅时候，其实佢哋自己走晒走啦。咁就因为佢哋有一个好长嘅假期啦。 吓，但系 Andy 有冇话点解西班牙会咁踊跃咧？即系曾经有冇发生过啲咩事啊？或者点解会佢哋咁抢先去到推行咧？ 其实法国啊、德国啊嗰啲地方咧都讲紧， 吓， 不过就比西班牙咧就抢先咗，正正式式咧又系有一个政府资助嘅计划开始。因为其他嗰啲地方好多都系鼓励啲公司去做，咁亦都有啲大公司咧系做紧嘅，即系一个星期咧系翻4日工，包括系Shake Shack 啦，或者 Microsoft 啦，咁嗰啲都试过，即系唔系全个机构都系咁做，即系部分其实已经系开始紧，但系嗰啲系即系个雇主自动做嘅动作咯，今次系政府行为啦。咁、那個意義咧就差好遠啦！ 哇，聽到都開心啊！即係有政府嘅推動，我諗就真係成件事會 run 得好啲啦。咁你又有錢去到補底，咁大家做得開心，好似 Andy 你咁講，即係個人開心啲，員工開心啲，員工呢啲資產啊，其實係真係會可以帶動到，即係俾多啲嘅生產力你噶嘛。 系啊，打工就一定系咁讲 咯。系啊，咁啊，同埋即系我哋如果即系自身啊，你问我做你翻少啲啦 ，Kitty 咁样。咁第一样嘢梗系只系担心吓、啊，我翻少咗会唔会人工又少咗啊？咁样，咁我宁愿翻多啲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喺呢个计划底下推行咧，可能就冇呢一个嘅担忧。咁啲打工仔就真系放心去到放假、啊。其实放假都可以带到好多，即系灵感啊，或者帮个人去插电噶嘛。 系，仲有咧，其实有啲規例咧，亦都執行咗嘅，就係即係大家真係落咗班嘅時候咧， 公司老闆咧就就算俾 WhatsApp 你啦，俾 email 要求你做嘢咧，其實發有啲地方已經講緊咧，係你唔使理你老闆呢啲咁樣嘅來電嘅。咁有機會再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個問題啊。 好啊，多謝星期一嘅朝頭早 Andy 帶咗一個咁開心嘅信息俾我哋，雖然就唔係应用在香港住的暂时，但是听到人哋咁快乐，我哋都等佢快乐。好，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唔该晒你。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留意一下身边人身边事喎，欧、 都留意一下两位拍档先，问下 Abby 同埋小白啊，礼拜六日有冇去边度玩啊？ 冇，我有去咗过海一日游。 过海一日游啊？去咗边度啊？丁丁游系嘛？ 琴日唔系啊，琴日带张女女去中央图书馆，系、感受一下嗰个图书嘅氛围。 真系好正唔正啊？ 我星期六去咗食饭咯，都唔记得咗添。 系咯，我同你去咗食饭， 我哋去食饭。 系我睇到啊，我睇到相啊。 吓你睇到相？ 唔系啩？ 有 Alex 噶嘛？ 竟然流出嗰啲相， 弊啦、啊！ 我梗系睇到啲得意嘅相啦，你唔系 得啦，唔好讲啦。 我睇到我都知道你饮醉咗喎、 啊。 听讲你嗰个都好爆、 啊，开心开心，最紧要大家都开心。我哋平衡时空一齐开心啊嘛，系咪先？即系同事之间要有紧密嘅联谊啦。 系啊， 咁但系即系要翻工作岗位嘅， 系、啊。 今日就正正经经咁做嘢，但系讲翻头先 ，Barbie 你话去中央图书馆咧，喂，依家图书馆咧有冇啲新嘅措施？因为疫情嘅问题。 其实咧，我又觉得都系同其他公众场所差唔多啦，都系门口要量体温啊，同埋都系要即系scan 嗰个嘅 QR code 啦，即系要安心出行啦，同埋或者填嗰啲申报资料啦。咁其他又冇乜特别大分别嘅。咁但系咧，可能喺啲出入口啊或者人流管制上面咧，的而且确见到系有啲安排嘅，即系可能分咗出口喺一边，入口喺一边，咁同埋都几严密嘅，即系门口都见到明显多咗人喺度帮手啊，即系啲保安哥哥啊咁样去疏导啲人流，确保你唔好行错出入口，同埋都会坑人数咯。其实攞 嗰啲书嘅时候会唔会要喷下手或者？ 哦，又冇喎， 佢系咪有咩紫外线消毒噶嘛？全部都 系啊，所以佢就冇额外要求你要做啲乜嘢去即系再喷手或者剩咯。 因为我觉得譬如图书馆咧，佢做消毒嘅系有啲困难。你冇理由下本书嚟喺度攞嚟喷噶嘛？嗰啲始终都系书嚟噶嘛， 系啊！ 你喷嗰啲始终都系液体嚟。 但系你会见到有人喺度抹书系真嘅， 抹咯系真系抹咯，或者就系只靠紫外线咯。 因为如果唔抹咧，又好似 系啦， 都掂过又好似 系 啦。咁所以我都想实况地，即系 Barbie 去过最好啦，可以讲一讲个情况究竟系点咯。咁原来都系安心嘅，同埋卫生嘅咁。 系啊系啊，同埋咧明显咧，你会留意到咧个图书馆咧，往日你去到嗰啲 weekend 咧会好多人噶嘛，而家系好静，系冇乜人。系四围都冇乜人， 图书馆本该都应该要好静， 系啊， 唔系啊，但系你平时系真系好多人会坐满晒，譬如你当啲儿童图书阁嗰啲咧，你啲小朋友系坐满晒啲 sofa 啊，或者你每一个书架都见到会有啲家庭喺度睇紧书噶嘛，而家系真系少咗好多人咯， 哦，系啊，咁啊都可能系一个好嘅情况出现嚟嘅，即系如果作为家长，起码唔使啊个聚集嘅感觉咁多， 系啦系啦， 我都应该带我仔去图书馆， 系啊，因为你可以带佢去啲 outdoor 地方啦，跑下步唔知啱唔啱啦咁啊，今日想讲呢一个嘅礼拜六日嘅时候，除咗饮宴之外咧，其实咧仲参加咗一个虚拟嘅跑步比赛啊。因为虚拟嘅跑步比赛，你喺线上登记咗啦。咁其实咧都系为到环保出一分力嘅，有个品牌搞啦。咁啊，因为呢个 咩一 K 四个樽嗰个， 十个樽啊， 十个樽， 即系宋慧姐去加持嗰个。 唔系， 又唔系 我，唔系。我讲紧嗰个三个间条嘅品牌赞助嘅，系、你放心，系啊，咁啊，跟住咧就一 K 就够十个胶樽，小白应该有听过啦。如果你咁样讲，每跑一个公里咧，咁啊呢个品牌咧就同埋呢个环保组织咧就会清理海滩上边相等于十个胶樽重量嘅一个塑胶嘅废料，咁啊赋予个海滩第二生命啦。咁啊，其实呢个活动咧我自己参加五年噶啦，已经咁啊，每一年咧其实。 實都有實體跑嘅。我記得上年就喺西九嗰度跑啦，咁今年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就唔能夠啊舉行呢個實體嘅跑步比賽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佢揾咗一啲叫跑手啦，或者歌手朋友咧，都環島跑55公里嘅咁樣。咁啊55公里對於我嚟講又太吃力啦。咁但係都可以同翻啲聽眾朋友講啦。咁如果你話喂都想參與都得嘅，你 download 個 app 啊咁樣，好似跑完步仲有啲紀念品啊，有件 T 啊，定有頂帽送翻俾你添。 我比較好奇咧，頭先你話線上跑咧，咁係點樣為之啟動咗咧？即係自己拎住嚟計時嘅啫，係。 係啊係啊，依家好多嗰啲運動比賽都係咁嘅模式嘅，意思就係、是你上翻佢自己個手機應用程式，咁嗰個手機應用程式你開始跑嘅時候，佢咪一路用 GPS 定位幫你計住時間啊，計住心跳啊咁樣，咁你跟住呢個 app 咧去進行呢個跑步就 OK 嘅。咁佢完成5K 就會話好叻啊，阿小白阿 Barbie 你完成咗5K 啦，咁啊你哋為到環保出一分力啦，咁樣咁啊完成咗，咁啊當然佢好醒嘅，一完成咗就俾你影翻張相，跟住你又 cap 圖有翻啲數據， 影相要，因為佢驚你拎住係第二個人拎住你隻錶跑， 跟住你就 好真相， 你就再轉翻去IG 啊，轉翻去 Facebook 咁啊推廣翻呢啲咁有意義嘅事件咯，因為其實我未上兩個禮拜都去咗沙灘嘅，其實見到咧沙灘真係好多垃圾嘅，即係之前又話有啲豬扒牛扒喺個黃金海岸嗰度啦，咁其實除咗豬扒牛扒，其實膠樽都係一個好嚴重污染嘅來源嚟啦。咁啊，每一次咧做呢個海洋跑步咧，其實都喚醒咗自己對環保嘅一個觸覺嘅。咁啊，嗰一排都好啊，自己嘗試環保一啲啦。 今日係5月31日，星期一，农历4月20，适宜结网牧养。 互联网嘅嘢关唔关结网事啊？ 系咪搞笑啊？今日记诸事不宜， 唔关我事耶。 系咪搞笑啊你？今日都系世界无烟草日， 我会提醒身边所有人远离烟草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宣布，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回复正常运作。港铁话，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在寻日按计划完成，并已经以列车行走相关路段作测试，确保运作安全。美国据报曾经利用同丹麦情报机构的合作关系，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高级政客进行间谍活动。丹麦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在2012至2014年期间，以丹麦的信息电缆网络监视德国、瑞典、挪威和法国的高级政客和官员的活动。除了默克尔，时任德国外长施泰恩迈尔以及前德国反对派领袖施泰恩布吕克都是目标。美国当局可以取得短信、通话、互联网搜寻记录等，但不清楚美国有没有获丹麦授权对邻国进行间谍活动。报道说，前年6月上任的德国防相布拉姆森是在去年8月才知道事件，他向丹麦广播公司表示不能够接受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的窃听。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下个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期间将促请对方尊重人权。拜登说，几星期内会和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会面，届时将会向普京强调美国不会对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行为袖手旁观。拜登和普京将于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美俄领袖峰会。白宫早前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议题，目标是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英国政府可能要求国民保健署的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共享精彩人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仲有早晨晨光嘅听众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3%。 最近经常有啲游魂啊。 点解 咧？即系云游四海咁样嘅感觉。 星期一啊嘛， 唔系日日都系星期一啊。如果系咁样嘅话 ，day day 都系咁样。 咁使唔使咩啊？使唔使 check check 佢啊？ 诶，都要啊！阿丁阿医生嚟啊嘛， 系问问下，系啊，李嘉仁医生咩事咧？ 系我都做过儿童噶嘛，即系所以佢应该都睇到我啲毛病噶嘛。 系每个人都曾经系嘅，唔系春困都过咗啦，而家夏天啦，又有 夏困咯， 夏困系嘛？ 都有噶， 都有啊，可能系咁。 今日翻嚟咧，有啲幸灾乐祸嘅感觉嘅。咁通常 就成日都系噶啦， 都系、即系见到人哋揸住个靓车，跟住嗨到抵啦，即系嗰啲， 啲心理好唔平衡啊！ 系唔应该咁嘅， 系 唔应该咁样嘅。不过好多时候咧，喺呢啲天气，你未出街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嗰啲云咧，好低噶嘛，低到点样咧？好似今日咁样，你而家行出去窗口望一望啊，所有高层嗰啲单位咧，全部俾啲雾遮晒嘅。咁跟住我就话啦，买高层噶啦， 好湿啊，好潮湿啊，咁 咩、都望唔到啊！ 唉，我哋即系 真系唔啱， 系啦。不过冇啊，讲下自己算啦吓、 都系唔啱。 咁啊，钟哥咧都几中意睇嗰啲超级英雄电影啦，觉得型啊嘛。唔系，其实好多男士女士都系嘅，即系。都俾嗰啲超級能力嘅角色咧，去到吸引住，即係會幻想下啊！如果我有呢啲能力，我會點咧？咁樣都會自己有一啲投射落去，所以咁受歡迎啦。佢哋每次推出啲戲， 我冇投射落去嘅。 你係咩？你直頭覺得自己係嘛？我太了解你啦，實在 多謝你，人生得一知己真係 啊！好，唔使死而無憾噶啦。嗱，今日咧，我想講一個能力 咩啊？ 咁啊，睇下你自己觉得有冇啦，亦都系一个超能力嚟嘅，即系喺我哋现实当中啊，佢个名咧叫做超级味觉拥有者， 吓 ，super taster 系啦，就话呢一啲人咧，其实真系有过大概有25% 嘅人啦、 其实听到呢度咧，我已经觉得系一个悲剧。 点解啊？ 如果拥有呢一种能力，真系一个悲剧。你谂下。去到超級味覺到咁樣嘅時候，佢食嘢會幾辛苦啊？ 係到點樣先？ 嗱，即係話一食嘅時候，佢包括咗有呢一個檸檬汁啦，有呢、這個咩芥辣啦，包括咗有呢個鹽啦、糖啦、幾多克啦，佢都食得出嘅時候， 好勁喎！ 會好辛苦啊！ 但係玩呢啲未分高下，又未贏硬咯，好似我哋之前 Facebook Live 咁樣，係啊， 可以嘅， 係啦。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呢、這個味覺超級味覺擁有者啊，話有成25% 嘅人，大概可以即係稱為呢一類人咁多，係。到底代表啲乜嘢咧？都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啲人咧會偏食啊！即系嗱，偏食係唔好，咁但系咧又揾到一個原因咧，去到幫你解釋下點解你會咦唔中意食呢樣又唔中意食嗰樣咧？可能你就係有呢一個超級味覺啦。咁佢哋咧就係、科學家相信超級味覺者嘅出現咧，同佢哋擁有一組叫做 TASER38 嘅基因係有關嘅。大家可能唔知記唔記得啦？之前咧我都有講過，你身體有冇一啲體味啊，或者狐臭啦、叫做，其實都同你嗰個基因有關噶嘛。即係有啲人就話啊，某一個國家嘅人會特別少啲嘅，因為佢哋個基因咧偏向就冇嗰組嘢嘅咁樣啦。咁原來咧味覺咧都係同你個基因有關啊。咁啊導致到咧佢哋對於苦味嘅敏感度係比一般人高嘅，即係特別係對苦呢一種味道。咁我睇完佢成篇文章之後咧，我就發現我一定唔係呢個超級味覺擁有者啦。 點解咧？ 雖然我好想係，即係咁你煮嘢食，你梗係覺得。啊，少少嘅味道啊，我都分得一清二楚咁样噶嘛， 神之舌啊嘛， 咪系咯，嗱，但系佢话原来咧呢啲超级味觉拥有者咧，比一般人系有更加多嘅味蕾，咁、大家都知道味蕾就系去到 sense 你嗰啲即系外来嘅味道啦，咁你会更加敏感啦。嗱、如果喺你嘅舌头上面呢条脷上面咧画一个6毫米直径嘅圈圈。 即是 你幻想一下啦，咁细个圈圈，咁框住嘅咧，一般人大概就有15至35个味蕾喺度嘅。咁而超级味觉拥有者咧，就有35个味蕾或以上。嗱，当然啦，你会问，咁有冇啲人系少过15至35噶？有噶，系啦，嗰啲就比较 blind 啲啦，佢就即系形容比较盲啲，即系可能你要好重嘅味道，可能系咸啊或者辣啊，你先 feel 到有味道或者觉得正嘅咁样。 咁但系随住年纪增长，其实呢啲味蕾都会即系慢慢迟钝噶啦。 嗱，年纪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佢话咧，科学家又讲，女性拥有超级味觉嘅比率咧，系比男性高嘅。嗱，咁佢有优点，亦都有缺点嘅。 食嘢都 嗱，优点系咩咧？优点就系、是、有一啲轻微苦味嘅蔬菜啦。咁你睇下你觉得有冇啦？西兰花、羽衣甘蓝、小椰菜咧，呢啲都系超级味觉者。好怕嘅食物嚟嘅。 咦？呢几样我都冇食，点 解？ 比较少啊。嗱，西兰花 因为你净系霎野菜啫嘛。 唔系啊， 你唔系因为佢苦，你因为佢烦。 西兰花传闻之中系削男人嘅 啊，系唔好食咁多， 唔好食咁多， 杀精啊嘛。 咁呢个羽衣甘蓝我系少吃嘅。另外嗰样我又冇乜点样。 小椰菜， 小椰菜都系少食。 喂，但系嗱，而家咁讲，虽然我都会食嘅呢几种菜。但系羽衣甘蓝同埋小椰菜咧，我都系好明显 feel 到佢系有少少苦涩味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你少食啦，但系你有冇 feel 到咧？ 除非 有冇感觉到？ 你食大量同埋咀嚼好耐，即系喺个口度，你慢慢你可能会感受到嗰啲味道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呢啲味觉超级即系 劲 嘅人咧，佢就。会直头可能觉得太苦，我哋可能只系觉得 feel 到少少就已经，我食到佢有苦味，但可能你第一下已经觉得太苦啦，咁佢哋就会偏食唔食呢一种菜嘅。 咁佢好难做人上人噶，你知道吃得苦中苦先可以做人上人。 咁可能佢要更加忍耐咯。咁但系有个好处系咩咧？因为佢哋比较敏感啦，嗰个味觉，咁所以。一啲過甜啊，或者太過肥膩嘅嘢咧，對於佢哋嚟講咧，都會被滋質吉嘅，即係太 strong 啦嗰樣嘢，咁可能咧就會因為避免食呢啲過甜啊或者過肥膩嘅嘢咧等等咧，就會比一般人發胖嘅機會低少少都唔定，係啦，因為佢哋。偏食唔食呢啲嘢嘛？ 但系如果咁样嘅话，其实佢哋嘅健康应该会更好嘅。嗱，即系成日都话啦，如果你食啲极甜或者极咸，总之去到好极端嘅嘢咧，对身体唔好噶嘛。 系 嗱，佢一嚟已经话我唔得啊，我顶唔到。 系 跟住佢永远食啲喺中间嗰个部分， 系 唔系太甜，唔系太咸，永远喺中间嘅。咁佢哋咪身体健康啲？ 所以其实如果佢真系撇开咗呢啲太甜啊、太肥啊，或者你甚至系烟酒等等呢啲嘢咧，都系好 strong 噶嘛嗰阵味。咁佢哋唔食啊、少食烟啊，或者直头唔食烟唔饮酒咧，又真系会嘅。咁但系另一边厢个缺点咧就系、是。佢哋淨係唔食嗰啲嘢就話咗喎，佢連一啲健康嘅嘢都唔食咧，就有啲問題啦。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西蘭花，即係一啲十字科嘅植物啦，西蘭花啊、羽衣甘藍啊等等呢一啲咧，其實佢都有苦澀味，但係佢哋有豐富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噶嘛。 即係佢哋唔可以食中藥先啦。正所谓苦口良药，良药必定苦口。佢唔食苦，唔饮得苦嘅，跟住佢就唔饮得药。 嗱，同埋咧，佢哋会有一样嘢咧，去到叫做避重就轻啊，就是、因为哇，咁冇理由咁多嘢咁苦，即系佢都唔食噶嘛。咁点样去到避咗咧？就系、是、可能会落多咗盐啊，用盐嘅咸味咧盖过咗嗰种佢哋觉得苦嘅味道，咁从而咧你又会摄取。多咗 盐 系啦，咁啊多咗钠啦，咁啊容易水肿啊，甚至有其他嘅问题等等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一啲 super taster 咧，叫做都有好有唔好嘅，系啦。咁啊自己 feel 下啦，即系如果你听完我头先咁讲之后，发现咦好似我，咁你就可以同人讲你有一种超级味觉呢种能力啦。 正话咧，你话落多啲盐去遮盖某一种味道，或者落多啲糖咁样咧，我成日觉得呢一种烹调方法系。即係叫做技術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自己呃自己嘅一種行為嚟嘅。你明明嗰、那個材料係有嗰種味，我係唔中意，但係你咪唔好食咪得咯。但係你又要食，跟住點啊？我遮咗佢，揾其他嘅配料遮咗佢，咪自己呃自己。 通常呢啲係幾時出現咧？人冇曬嘅時候，啲隔夜餸啊。 係啦， 喂，你有冇聽過一個傳聞就係話自助餐咧？嗱，傳聞啦，江湖傳聞啦，可能好多自助餐都好新鮮嘅，戴翻個頭盔先。 係啦，我頂俾你。 星期一嘅早上係啦，咁有啲人就話：你食自助餐咧，唔好食啲好濃味，即係類似有啲咩咧？ 白汁芡啊，跟住有啲芝士焗啊， 尤 其是系啦海鮮啊等等嗰啲咧，可能就係因為佢要用一啲比較濃嘅味道遮蓋咗佢比較冇咁新鮮嘅味道。 我成日都話濃，我個人啦，我個人嚟講，你 俾翻頂頭盔你， 唔使用啊，因為相信好多人同我同感啊。我個人嚟講咧，我麻麻地芝士焗龍蝦嘅，因為我覺得如果隻龍蝦係新鮮咧。应该就咁样清蒸，或者即系就咁 直头刺身添啊！ 就咁刺身。如果你用到芝士咁浓味去包住佢咧，咁即系佢有第二啲嘢你需要遮盖啦。如果再加埋个衣面底，咁你都知咩事咧？即系连嗰个口感都有问题，都系两沟。 又一天收工去脱至死，打开狂饮机。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我起手机点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哇哇 ，How do you？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对被乱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但冇人理，来继续独脚戏。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受气多。当我未曾付出过，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Wow, want to stay， 请你愤怒时不必这样收尾，还是你？ 早晨时间7:49，听过有 Cover Dog 嘅《恋爱攻防战》。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钟哥。 点啊？ 嗱，我知道钟哥你好中意嗰啲动漫啊、模型嘅嘢啦。我最近咧，因为咧俾你嘅嗰个喜爱咧 熏陶咗啊， 真系有少少啊。我依家经过亲嗰啲扭蛋机咧，你知扭蛋机有好多时咧都有啲模型啊或者系机械人嘅扭蛋咧，我都会停步喺度望一望嘅。 扭蛋好唔抵嘅， 系咪啊？ 真系好唔抵。 你知唔知最唔抵系咩 啊？ 最唔抵系俾咗钱之后扭唔到出嚟嘅。 哦，诶，呢个小事干啦， 唔少啊！你知唔知我真系啱啱发生咗呢件事啊？ 如果你中意嗰一样咧，我成日都话咯，你中意嗰个，你唔系好向往扭出嚟嗰个过程咧，麻烦你落油麻地啦，成套买翻嚟平过佢扭啊！而家嗰啲扭蛋咧，全部计十算噶，即系譬如佢通常500日扭一次啦，佢就50蚊扭一次咯， 好贵啊！ 十算啊，大佬。即係你喺日本樓計七算幾咁樣，而家係咪七算幾啊？而家小朋友好似係七算幾30多蚊咁樣。咁但係即係雖然話而家我哋冇得去啫，但係就算之前有得去日本嘅時候咧，佢都係計十算㗎扭蛋機香港嗰啲、 其實香港扭蛋我覺得係越嚟越貴，偏貴。我記得咧嗰陣時咧喺香港試過，因為我小朋友都对呢样嘢有好奇啦，咁啊俾佢试下啦，跟住再带佢去日本扭嘅时候咧，你哋突然之间睇下有冇睇错咧？平咁多嘅， 咁计翻 yen 数。不过扭蛋咧，始终系你想向往扭出嚟嗰种患得患失嘅过程， 或者系觉得自己幸运咯，即系 test 晒自己嘅 luck， 哇，真系扭到、啊！你觉得赚咗、啊，明明你都系俾咁多钱噶啦。 你两位以上讲嘅嘢咧，我嗰日扭咧，我系冇呢个心态嘅，因为点解咧？我通常去扭蛋咧，我系一个中意。稳阵嘅人嚟嘅，我嗰种稳阵系咩咧？我系唔中意嗰种唔知自己抽到咩嘅感觉，所以我几时会吸引到我去真系真金白银俾钱去买嗰个扭蛋咧？ 就是当部机建晒底啦，跟住你见到只系剩翻某几个选择啫，咁你就觉得诶、欸、，OK， 计下条数先。如果我真系扭呢个出嚟，因为你唔知边个跌落嚟先噶嘛，咁、你就谂啦，啊，如果我最多都系扭嗰几次嘅啫，嗱、咁我当日咧就系、见到个扭蛋机入边咧，只系得翻三个扭蛋， 透明嘅，系咪透明？ 系啦，透明嘅，透明嘅。嗱、因为嗰样嘢咧系一个环保袋嚟噶、我嗰一下好需要一个袋。所以我就谂住俾钱扭个袋出嚟用啦，谁不知我俾完钱之后佢棘住咗扭唔到出嚟。 我唔紧要啊，你打电话叫佢嚟咪得。 嗱系啦，嗱，但系因为咧当日咧系一个假日嚟噶，咁原来咧佢条热线咧就系收咗工，只能够系有呢个电话录音啫，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唯有录音处理咯。但系而家都仲未揾得翻嗰个钱或者嗰个货品咁样。但我有听有啲同事讲过话咧，佢哋试过呢个经历咧，原来打完个热线之后会有人寄翻个扭蛋俾佢。 系咩？ 系啊系啊系啊！嗱，我自己未试过，我都。要试一试，我试完话你知啊。今次因为我啱经历完， 咁有冇得讲低你系想要边一只？ 嗰只古董，你见到嗰只咧系扭 蛋明明剩翻一只噶啫，咁 我唔知啊，我试一试啊，话你知啊。 系啊，不过咧，如果扭蛋呢啲咧，我正话林慧讲就系佢喺假日啊，我嗰次咧就喺即系闲日里边嘅，咁我就去扭啦，真系又系棘住咗。跟住我打電話去啦，好快嚟到。 嚇、啊！哦，即係有專人嚟㗎，真係。係 真係有專人嚟，好快，原來喺隔離。 喺隔離。 大哥嚟，扭開佢，先生你咪扭呢個，我話係 喎。咁有冇得揀啊？ 咁啊，梗係冇啦。 佢應該是但攞只俾你。 冇啊冇啊，俾你扭多次咋？俾你扭多次。 即係佢解決咗個機棘個問題啫。 咁你咪扭多次咯，咁就大件事啦。因為我哋呢啲咧，即 係佢破壞咗啊，破壞咗嗰套戲啊， 破壞咗嗰個次序啊。係 啊， 因為我哋會裝啊嘛，即係會裝啊。 你有預謀嘅本身。 梗係啦，你裝嘅時候咧，啊陣間講少少，你要裝咧，你會裝到大約。佢最底嗰度係嗰咩顏色噶嘛？咁你就哦，如果唔係自己想要嗰隻顏色咧，咁咪唔玩咯。 嗱，你同我一樣啦，你都係諗清楚，係啦，你都預咗有嗰幾個選擇，你先去留啦。咁你都唔係貪圖嗰個刺激喎。如果係咁， 其實所以我通常落油麻地買一套啦，費事扭啊。 嗱，但係咧，我今朝早講呢一個咧，我無論你點裝咧，我肯定你都裝唔出個內容嚟嘅，就係講緊咧，日本而家有一個新嘅扭蛋，係扭咩咧？就係扭。妹妹的情信啊，系啦，即系话咧，原来嗰个扭蛋咧就著名话系咧少女嘅亲笔情信， 系得意喎， 系啦，咁你断估睇唔到封信入边写咩？ 咪好吸引啊！ 吓，真系啊！ 即刻已经好吸引， 系 真系， 系呢个 idea 几好， 系啊，真系唔使亲笔啊，你写妹妹的情信咧已经好吸引嘅， 吸引之处喺边度咧？ 就系妹妹的情信咯， 佢太耐冇收过啲嘢啦。所以聽到呢五個字咧，即刻你睇喺邊度有得留啊？ 唔係喎，但係你明知嗰封信係唔係一個指定對象嚟嘅喎，你都咁覺得 可能係哥哥寫俾你嘅喎， 唔係就係咧人哋個牌寫住妹妹的情信， 然後係婆婆入落去嘅喎， 又係後巷冇牙，係 啊， 咩都關佢事啊！ 你兩個講埋佢，我即刻跌落谷底啊！ 唔係，我都想知道嗰妹妹的情信打開咗。即系有冇妹妹嘅样啊，或者妹妹嘅字迹啊咁样先？ 你可以讲话妹妹个样都可能系 Photoshop 得出嚟啦。 咁又系真嘅， 尤其是而家啲 app 咁发达，系咪先？嗱，其实咧佢系冇一个指定嘅格式嘅。嗱，讲紧呢一部扭蛋机咧，佢系即系双方面啊，有人俾钱去买，亦都有人咧自己写信落去投一个扭蛋，就想博取一个缘分咁样嘅。 讲乜都冇用啊？ 点解？ 你而家讲乜我都觉得你有个 幻想破灭，幻想破灭 喺度写紧封信，跟住冇阿婆入落去。 你保持警惕都是好的。嗱，钟哥你咧，如果有咗呢个警惕性，你再扭的话咧，你应该就不会发生咧我哋见到新闻上面咧嘅呢位男士发生的事情啦。嗱，话说呢一个人咧真系去扭咗一个扭蛋出嚟啦。咁个扭蛋入边咧，除咗有封信之外咧。仲有咧一個即係都寫得幾細緻嘅自己嘅角色啊，即係我自己讀緊書嘅，大概係咩年紀咁，然之後咧入邊有啲嘅情信內容等等咁樣啦嚇。好啦，咁而且咧，通常咧你睇信睇咩？除咗話睇嗰封信嘅內容咧，你會睇埋個字跡噶嘛。嗱，我唔知你哋會唔會覺得啦，寫得靚嘅字咧。通常是会有分家的、尤其是女仔即有些字体如果你女仔写到哇好像即打风我妈以前就说写字呢写到很潦草的或者字都是很丑样的你都硬是会觉得她真人应该都未必即咁企理咁样。 但如果根据、林慧讲嗰个嘅题目、叫做咩、 妹 妹 的情 书妹妹的情书呢字又不能太清秀。因为太清秀的字迹 唔会嚟姐妹妹嘅，妹妹里边定有少少童真喺里边， 起码变咗姐姐啊，即系系嘛，即系有翻少少历练喺佢嘅知识， 即系唔会太靓， 甚至可能要有啲错字，哇，你就好有妹妹嘅感觉啦， 写到白字出嚟， 系写白字，或者咧系诶查咗查咗喺侧面就， 你两个开饭档啊，你两个开翻个咁嘅扭蛋机啊， 我哋对妹妹嘅知识都几有研究啊，讲真， 你心嘅妹妹咪就系我咯， 写 嘅 咯， 我以后。我咧发觉阿钟哥如果带我去扭呢啲，我一定唔会帮衬你嘅，我唔会跟你去。嗱，佢呢一封信咧，佢有形容嘅，咁佢就话咧个字体系整齐而且可爱，但系有一啲咧真系似娃娃字体，即系你知啲女仔有时写字咪圆圆角，系啦，真系卡哇伊咁样嘅。嗱，嗰封信嘅内容咧，佢都有讲过，就系话哎呀好开心啊，可能咧写咗呢封信俾你咧，你会即系好惊喜咁样啦。跟住咧，佢又话最嬲尾有一句嘅，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同我交？往啊咁样，即系呢个日文啦，呢个译翻做中文啦咁。然后咧，嗰个信里边咧就有好多深深嘅图案，即系通常呢啲都会有分家嘅。我觉得呢啲即系 咩就有分家，直头中晒添啊，冇分家。 即系男 靓仔收到呢啲仲中晒， 收完之后即系就哇好开心咁样啦，系咪先？ 高兴几日啊！ 跟住佢咧。就想揾翻呢个写信嗰个人出嚟啦！ 呢个我相信就系呢一个题目精髓嘅地方， 系啦， 俾到嗰个收信人一个希望，即系佢跟住会做咩咧？一封信收到一份喜悦，呢份喜悦咧就变成一个动力，令到佢做一啲嘢。 但系如果你话佢系投稿，真系即系个妹妹啦吓，佢真系想要一段缘分，咁俾人抽到嘅时候，佢嗰封信啊，应该都有留低联络方法先系嘅。佢先可以达到目的噶嘛？ 佢咧真系有约到佢出嚟。见面啦，我唔佢冇详细写个途径系点，系咪呢一个商店嘅招来，定系还是点样啦？原来你哋真系讲得都差唔多啦， 又系真系阿叔啊，叔死 啊，阿叔嚟噶， 系一个 男人嚟噶， 冇错。佢嗱，我唔觉得话佢一个男一个阿叔，但系佢话佢系一个戴眼镜嘅男士。咁然后咧，呢个男士就话咧，咁佢呢一封信嘅内容咧，纯粹系佢有一晚自己冲紧凉嘅时候咧，就系谂出嚟嘅一个情节，但系就揾一个女仔嚟代笔。就寫咗呢个扭蛋投入去呢个扭蛋机嗰度， 到底佢有冇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呢？ 我唔知道日本有冇 idea 就系哥哥， 就住呢个扭蛋 笔迹又真系妹妹 嘅、 哦， 写嘅计写嗰个啊嘛， 咁佢冇违反啦、哦，但系出嚟见佢嗰个又唔系妹妹、哦。 不过算啦，呢啲咁样嘅情节咧，你譬如你喺网上讨论区，其实经常都见噶啦，有啲人问啲问题咧，一睇就知道其实唔系女人问噶啦，系、个男人问。 唔系，你哋都讲得啱嘅。其实咧，扭蛋都系买个希望，买个幻想啫。嗱、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嗰个幻想咧，通常都永远得唔到，同埋见唔到个真相嘅时候，就为之一个幻想啊嘛。咁你既然要去穿破呢一层纸，得到呢个真相，咁你就真系要预翻有翻一定嘅风险啦。 不过呢个几聪明，我觉得最开心嘅应该都系嗰个扭蛋箱啊。 法国网球公开赛，日本的大阪直美在女单首圈淘汰罗马尼亚球手之后，因为未有出席记者会被罚款$15,000，但会又警告如果再犯可能取消参赛资格。世界大满贯赛事的组织者发表联合声明，指无论球赛结果是怎，球员都有责任接受传媒访问，但会已经告知大阪直美，如果继续无视受访的义务，可能面临进一步后果，强调重复违规可招致更严厉的惩处，包括更多罚款或取消参赛资格。大阪直美早前以保障心理健康为由，表明不会在赛事期间出席记者会。他说每次见到记者会或参与其中时，就会觉得其他人不关心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认为球员永远只是被问及一些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或者一些会令球员质疑自己的问题，他不想其他人有机会质疑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0点，跌1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2，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01，加元1.20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28美元，卖出1,903.38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音乐情人。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就由美国嘅 PCE 物价指数开始讲起啊，好唔好啊？ 好啊，因为咧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咧就公布咗呢一个 PCE 嘅物价指数啦，咁呢一个咧系被誉为咧系联储局咧系最睇重嘅一个通胀数字嚟噶，咁而佢嘅四月份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咧就去到 3.1% 嘅，咁啊远高过三月份嘅 1.9， 嗱三月份由 1.9 突然间就飙升到 3.1， 咁而联储局所制定嘅通胀目标都系2% 嘅啫，咁即系而家系高咗好多噶啦，咁呢个四月份嘅数字咧按年比咧更加系自1992年七月以嚟系最高添嘅，咁啊从数字显示出咧，咁啊美国呢个通胀的而且确咧系严重嘅，咁但系咧因呢一切嚟讲嘅话咧都冇阻碍到咧拜登政府咧系要推出佢嘅庞大嘅财政刺激经济方案，但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拜登政府咧就宣布咗一个咧系6.01万亿美金嘅财政方案嘅，咁呢个开支咧主要系用喺基建啦、教育啦、气候变化啦等等呢啲项目嘅，咁同埋佢咧就高调咧亦都讲啦，就话咧趁住咧而家咁低息嘅环境，政府应该要尽量借钱去发展经济，咁样样正系因为咁样个缘故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场就计算啦，就话呢一样嘢嚟讲，呢个在财政预算案咧，可能咧会令到咧就美国咧个财赤咧会大举上升嘅。咁但系咧，拜登嘅团队咧就随即咧亦都讲啦，佢就话咧，由于咧推起个经济，咁如果推起个经济嘅话咧，就理论上咧个财政收入咧都可以增加到去咧系4.17万亿美金。咁即系话咧，整个财赤咧可能只系1.84万亿美元啫。咁1.84万亿美元咧，就较过去两年咧嘅财政预算案个财赤咧就重要少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啦，你信得嘅话你就咩都信啦，因为咧要唔好忘记咧，过去两年咧个美国咧就系面对住疫情嘅关系啊，咁所以个财赤咧系相当之严重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相对比较翻喺2019年嘅美国嘅财赤嚟讲嘅话咧，当其时咧美国财赤咧都系9840亿美金嘅啫，9840亿美金。咁但系咧而家嘅计算咧就话就算嗰、那个财政收入系增加咗咧，个今嚟紧呢个年度咧个财赤咧都有机会去到1.84万亿美金嘅，咁由呢度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跟住嚟咧个财赤系会喺美国嚟讲会增加几大啦。咁但系咧财商耶伦咧就一早就派咗定心丸啦，佢就话咧拜登政府嘅财政预算案咧虽然个财会推高美国嘅债务，咁但系咧就唔会造成通胀嘅咁样样。咁啊，但系咧系事实系咪真系咁样样咧？我就真系有保留啦。 咁啊，温生头先好详细咁样讲咗咧，话有好多开支啊，咁通常咧一个经济体成熟嘅经济体有开支通常都会征税，但系咧美国提出全球最低嘅 15% 嘅企业税率咧，过去嘅周末咧喺 G7 嘅财长市长会议嗰度咧未有结果，呢个都有少少诧异，因为好似话开会之前咧，我记得呢个环节温生都有讲话，好多嘅国家都有岌头同埋示意都还可以嘅，咁点解会有呢个结果出嚟咧吓？ 因为咧大家而家就喺度讨价还价啦，点样讨价还价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美国嗰啲即系嗰啲互联网嗰啲公司咧，就喺其他欧洲啊都有业务嘅，咁但系咧佢咧就唔肯俾交当地 嘅税。咁佢就話，因為我透過互聯網做生意啫嘛，我都冇落你當地咁樣，所以就唔肯俾當地嘅税。咁所以咧，而家咧就 G7 嘅其他嘅國家咧就要求咧美國咧就喺呢度咧就即係趁佢你需要，你要我哋幫即係支持你搞全球15% 最低稅率，咁你都要嚇支持一下啦。咁啊要美國咧就容許佢哋咧就徵翻呢啲嘅互聯網嘅巨企嘅企業嘅税。咁所以咧呢個咧就而家喺度討價還價緊。咁而嚟緊嘅星期六日咧又嚟啦。嗱，今次嘅星嗱啱啱過咗星期六日咧，就係呢一個嘅視像支出財商視像會議。咁而家嚟緊呢一個咧就真係面對面嘅會議啦。咁而家估計咧面對面嘅會議咧，通過呢個全球最低15% 嘅稅率嘅可能性咧係相當之高嘅。咁如果能夠通過嘅話咧，再過一個星期咧就係呢一個 G7 嘅呢一個嘅領袖峰會啦。咁到期時咧就會簽署。咁而家就睇下咧今個星期能夠過到呢一關啦。 咁今個星期咧仲有兩個經濟數字咧特別值得關注。 是啊，咁啊两个分别咧就系星期二咧就欧元区咧就公布佢哋嘅五月份嘅通胀率啦，咁而喺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美国就会公布五月份嘅就业报告。嗱，先睇欧元区先，因为咧我哋记得咧四月份咧当地以消费物价指数嘅衡量嘅年通胀率咧已经系去到 1.6% 噶啦，突然间飙升咗好快嘅。咁而根据而家市场估计咧，去到五月份咧，即系今个星期二公布嘅五月份嘅通胀率咧系有机会去到咧系 1.9% 嘅。咁当然啦，虽然你話 1.9 啫，咁但係咧都係比歐央行所定落嚟嘅2% 嘅通脹目標咧係略低嘅。咁啊，同美國嚟講嘅話咧就係好唔同嘅，因為美國而家嘅四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年通脹咧係去到 4.2% 嘅。咁所以咧呢個係解釋咧美國的而且確係存在好龐大嘅通脹。咁但係歐洲嘅通脹咧就冇咁犀利嘅。咁大家可能會好詬異啦，大家歐美嗰個經濟個結構都差唔多，咁點解美國會勁咁多咧？咁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征很多中国的入口的关税，所以就推高了它的整体的自己的物价，就欧洲就没有这样做，所以欧洲的物价就是相对低的。而在另一个重要数字当中就是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非农职位的数字，这个数字来讲的话我们记得四月份增长只有26.6万，由于联储局成日都说就要它由疫情到现在失去了820万份工作要彌補翻，先至肯考慮加息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日日喺度計啦。就話咧，如果今個星期公布出嚟嘅就業數字又係得嗰26万几嘅話咧，咁嘅時候咧，可能就要成31个月咧，先能夠彌補翻曬嗰820万份失去嘅工作。咁即係話咧，到期時嚟講嘅話咧，美國咧有排都加唔到利息啦。咁所以咧，我哋又要留意住呢一個嘅美國嘅非農嘅新增嘅職位去衡量咧聯儲局嘅加息嘅日子啦。 今個星期咧仲有3个重大嘅会议，分别系咧星期二嘅澳洲央行议息会，同埋油组大会啊，同埋头先咧温生都有提及过 G7 财长会议，有咩看头咧？ 好啦。G7 財長會議頭先就講咗啦，咁啊唔再講啦。咁啊，澳洲央行嘅議息會咧，咁而家市場估咧，佢好大機會都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噶啦。咁但係因應咧，我哋見到咧，就加拿大央行咧喺四月份咧個議息會咧已經係收緊，即係減少個買債規模。咁而喺今個月初嘅新西蘭嘅央行嘅議息會咧，亦都見到新西蘭央行咧已經係定咗出嚟嗰個未來嘅加息嘅時間表。咁而家咧市場就關注啦。嗱，澳紐加、澳紐加成日都一齊叫噶啦。咁而家嗰兩個已經係準備收緊貨幣政策啦。咁你澳洲係咪都要收緊咧？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大家都好關注咧，佢會唔會咧係講啲嘢咧係透露俾大家知佢幾時咧係會收緊佢嘅貨幣政策。咁而睇翻個油組大會咧，咁當然咧大家都關心啦，油組會唔會因應而家嘅全球嘅經濟都改善啦，咁會唔會進一步咧係即係會加翻嗰個油產量咧咁樣而影響個油價咧？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呢三大會議咧都要我哋要值得關注噶。 最後咧，温生都同我哋一齊關心一下人民幣嘅匯價走向喎。 好啊，因為咧人民幣嚟講嘅話咧，近期最美金咧就升咗唔少嘅，咁大家都見到啦，咁6.4呢個重要嘅關位都升穿咗啦，對美金。咁大家就關心就話，人民幣個上升會上升幾多咧？咁樣嗱，今次我覺得嘅人民幣嘅上升咧就真真正正嘅上升。點解我咁講？今次係真正上升，以前嗰啲唔係真正上升咧，因為咧我睇人民幣咧就唔係淨係睇對美金嘅，我仲要睇埋咧對歐羅同埋對日本紙嘅。咁 2020年呢人民幣對美元呢冇錯係升咗大約係6%+。咁但係呢嗰個上升嚟講嘅話呢由於呢歐羅呢對美金都上升咗啦日元對美金都上升咗啦咁所以人民幣對歐羅對日元呢基本上係橫行嘅啫淨係對美金上升。咁其實呢即係話呢喺2020年嚟講嘅話呢係整體美元匯價跌嘅啫唔係真係人民幣匯價上升係整體美元匯價跌。但係今次嘅人民幣匯價上升呢就真係人民幣升啦。因為呢我睇人民幣對美金對歐羅對日元都好啦佢最主要嗰三個貿易夥伴呢個人民幣匯價都係升咗嘅。咁即係話呢中央呢就真係有意呢係要人民幣匯價係升。咁而呢個嚟講過呢我覺得都唔難理解嘅。因為近期我哋見到呢就嗰啲大宗商品嘅價格呢都好貴啦都攀升到啲好高嘅位置啦。咁而中國呢又係最主要嘅入口嘅商品嘅即係大宗商品嘅主要國家啦。咁而我哋都睇到呢中國四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都去到按年比去到 6.8%, 好誇張啦。由三月份嘅 4.4% 去到四月份去到 6.8%, 真係好誇張。咁所以咧，我相信中央咧都想容許嘅人民幣咧有一定嘅上升啦，去壓抑翻個入口嘅通脹嘅。咁但係咧，呢一個人民幣如果一旦上升嘅話，會帶嚟啲乜嘢嘅後果咧？唔好忘記，好多嘢咧而家咧都係中國製造嘅，尤其是咧喺疫情嘅關係啦，有好多嘅唔同嘅新興市場咧都面對疫情咧，個生產線咧係關閉咗。咁所以咧好多單而家就去咗中國嘅。咁所以如果中國係容許嘅人民幣匯價上升，咁即係話整體中國製造嘅貨品咧就加價。咁呢一樣嘢咧，可能會令到美國而家面對緊嘅通脹咧，日後可能會更加嚴重嘅。咁如果當美國面對一個較嚴重嘅通脹嘅時候嚟講嘅話咧，佢得兩個選項啦。應該話有三個選項嘅，一個選項咧就係加息啦。咁但係加息而家美國個經濟咁樣樣，好難去加息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啦。咁第二個做法嚟講嘅話咧，當乜事都冇啦，好似而家聯儲局咁樣講啦，而家個通脹就唔承認而家有通脹，覺得個通脹即係短暫性質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你而家CPI 4.2%，你覺得冇通脹，咁如果因為人民幣匯價上升，跟住嚟美國 CPI 可能去到5%，你又話冇通脹，咁開始啲人可能會唔信你聯儲局，咁如果啲人一唔信嘅時候咧，可能會令到個美元咧整體會更加顯著嘅下跌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難題嚟嘅。咁第三項嘅選擇嚟講嘅話咧，當然就係容許咧，就係撤銷中國嘅入口嘅關税啦，咁就可以令到美國整體嘅價格咧有可能咧會降低翻，咁但係呢個咧就係亦都好難做啦，因為你美國你特朗普年代你加咗中國咁多關税，咁而家你突然間話減，咁你拜登係好難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就睇下如果人民幣真係升，如果美國真係見到通脹，咁睇下美國跟住嚟會點樣做啦。 咁有投資開人民幣理財產品嘅朋友仔咧，就密切留意呢一件事件點樣去發展啦嚇。咁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啊，就叫你小白啊，唔止叫埋你小白，仲叫埋林慧同埋钟哥同 Kitty 咧，讲下呢一个优惠啊吓。 咩嚟嘅？ 咁啊，夏天来了啦，咁啊，海水公园又有新优惠，再平啲吓，破底价吓。嗱，我唔知道小童旧时 使唔使每样收钱嘅，之前吹过呢啲风。 哦，依家未有呢一件事出现。嗱，听埋我讲先好冇？嗱，小童咧就114蚊，成人咧就228蚊，仲送你现金券， 好平啊！比起以前平咗好多， 系啊，之前系400几500啊，系嘛， 系啊，仲送你现金券， 所以 我 净系生日先可能入去， 即系依家讲紧 生日自己去， 生日免费， 好似扣除成本开支咧，用埋嗰啲现金券可能几廿蚊就带到。 嗰啲现金券可以用嚟做咩？ 食饭嗰啲 系咯，饮饮食食 嗰啲， 系啊，饮饮食食啊，小食亭啊，同埋餐厅，仲可以喺零售店嗰度买佢啲熊猫公仔咯。估计系咁啦。全日制嘅学生优惠咧，亦都有推出。 不过熊猫公仔麻麻地靓， 希望佢可以。 以 各花入各眼啫。 咁系系啊系啊， 睇嚟你对呢个公园有啲 唔系，我都好中意动物噶。 我头先听得出，都唔会嘅，各花入各眼啫。 系啊，唔系不过咧，点解讲呢个公园咧？其实系咁样嘅。嗱，朝头早嘅时候咧，我记得讲交通嘅 Toby 咧就话啊，佢一个嗜好啊，集齐咧唔同嘅港铁站啊咁样啊，我觉得好有趣呢一样嘢。嗱，问下咁多位拍档啊，你哋有冇去过一啲即系譬如海洋公园站呢啲，我自己看之为新站啊，有搭过咧呢啲站？ 有啊， 系嘛？哦，都有出过系嘛？ 有。 如果你而家即刻谂一个站，你好想去而又未去嘅系边一个站咧？ 咪就话讲阿欧讲嗰个海浪公园站咧，我系冇去过嘅。 我都冇去过，因为 我都唔去嗰个公园嘅时候，我点解要去嗰个站咧？ 我好似都冇去过嗰个站，我系仲系原始嗰方法，好似金钟再转 巴士， 系系系系，即系我对上一次去嘅时候，可能佢未开啦个站。 嗯， 系哇，都好多年前啦，小姐。 我谂十年八年前啩。 哇，你咁耐冇去过啊？ 系啊， 我几个月之前先去过嗰个站。 系咩？ 唔系咁，你有小朋友唔同噶嘛？ 唔系啊，我带个仔去 interview 咋？ 咩？佢见嗰个公园 唔系啊，附近啲小学啊，好彩唔收咋。如果唔系翻港岛，我都唔知点算啊。 咁你又去见，你又好彩而家。 系 咯，咁矛盾啫，你个人。 呢啲对住你先讲啊嘛。 你跨区跨到去 跨 嗰啲位， 好跨下喎，你真系好跨喎。唔系话欧华，即系话反而咧，嗰个入场券啊，几平几多咧？我一路喺度盘算紧。嗱，講真，平到係當然吸引，但係反而最吸引係嗰個消費券咧，究竟有幾多錢啊？ 係咪對於你嚟講， 你諗住入去淨係食嘢啊嘛？ 此言差異，因為你要知道主題公園或者主題樂園入邊嗰啲最貴嘅。就係食嘢，係貴幾倍嘅，即係貴過出邊你飲支汽水，可能都要俾張紅底找翻嚟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嗰個消費券咧，咁啊真係會即係諗一諗。 誒，唔係，我仲有個問題，嗰啲公園入邊嗰啲叫做精品店咧，佢入邊賣嘅嘢有陣時喺出邊有得賣嘅，即係可能係嗰啲車仔啊嗰啲咧，佢哋都有得賣嘅。 你唔好咁樣。 咁我可唔可以用嗰啲消費券包即係買嗰啲嘢？ 喺裏邊買嘅香啲嘅，你知道。 喂，其實佢啲消費券咧，都不外乎係幾廿蚊啦，因為佢將飛都係講緊你110几蚊啫嘛，咁如果佢同你講話有翻100蚊嘅消費券，咁佢咪得14蚊賺？到時你哋又會話佢話點解盈利能力咁低㗎啦？ 俾個面啦， 又要撥款啦， 係啦，你又到時話喂，你又要撥款，點解啊？咁喂大佬，梗係啦，我100几蚊張飛，我俾翻100蚊， 圍唔到皮啊， 難搞啲啊！啲點解啲紅包越嚟越收 縮，揾唔到食咯？ 係啊，點解嗰啲小紅包越嚟越少？本身已經叫小紅貓噶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大家有機會都支持下啦。呢個屬於香港人嘅主題樂園啦，咁啊用自己嘅方法啦，得閒去探下佢哋咯，係啊， 係啊，同埋另外仲有一邊咩噶嘛，即係水上樂 園 噶嘛， 遲啲先開， 遲啲開啦。 等等水上樂園 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5月31日係一年嘅第15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14日。2002年5月31日，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在韩国和日本举行，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两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制和1998年那届相同，32支球队首先分成8个小组进行循环赛。之后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进入淘汰赛，直到冠军诞生。这届比赛有两支东道主队和卫冕冠军队直接参加决赛阶段比赛，亦由这届世界杯比赛之后，卫冕冠军队需要参加预选赛才可以进入世界杯决赛。最终巴西队以2-0战胜德国队，第五次赢得世界杯冠军。5月31日出生的朋友，外表冷酷强悍，同时拥有友善丰富的情感，个性直爽干脆有效率，不断追求变化，喜欢与人争辩啰嗦。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妨碍你参加团队活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经常听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哋明白字面嘅意思，但系我哋做唔做得到？

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那些年的百货公司。回想翻起几十年前，如果身为小朋友嘅你，听到屋企人话，不如我哋去百货公司咯，你个心情会系点呢？当以前未有咁多大型商场，未有网上购物嘅时候，去百货公司可以话系一个最佳嘅机会，等你去接触来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新事物。喺过去几十年，香港曾经出现过唔同类型嘅百货公司，而呢啲公司都有唔同嘅背景嘅，有啲就系本地嘅公司，而另外一啲咧就系来自外地嘅公司。主要都是一些日本的大型百货公司来到香港开他们的分店。而说得叫百货公司，故之然他们是需要很大的面积来到去卖他们的货品。不少的主打都是会引入一些外地的货品以及是一些品牌，让大家可以不需要搭飞机离开香港，同样都可以买到一些我们称之为来佬货的货品。在百货公司的黄金时代，无论你是身处在香港区或者是九龙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譬如说有大大公司人人百货，又或者是一些日本的公司，譬如说最出名的当然就是红极一时的八百伴，另外还有东急、大院、松板屋等等。后来当这些的百货公司结业，他们的原址也都被改建成为不同的商场或者是店铺。不知道如果当你现在走回去那些地方的时候，还会不会有以前细个行百货公司的回忆在个脑海里面出现呢？ 真是唏嘘，你讲这些百货公司 那些名字是吗？ 是 啊， 啊，很多回忆、啊、 很多回忆啊。 刚才没有数晒添的，其实还有的。 有 是啊。但是你们细个是不是都是百货去百货公司是 很严重的一件事呢？ 直接是一个盛典来的。即係你去百貨公司，即係當然咧，我哋去百貨公司，去嚟去僆仔嘅時候，你都係睇玩具嘅啫。咁但係咧，一間百貨公司裏邊，其實一家人去，每一個人必定揾到一啲嘢你係想睇嘅、 嗯， 因為都話百貨公司啊嘛。可能哦，阿媽想去睇一啲 沙煲硬撐， 沙煲硬撐嗰時未必有沙煲硬撐添，可能再簡單啲，可能少少廚房用品。咁、 嗯、 但係佢已經去咗嗰度睇啦，咁咪劈低個仔喺度睇玩具啦、 嗯。 我行完翻嚟揾你啦，跟住可能年青啲嘅兄弟姊妹咧就可能睇衫啊咁樣，必定揾到一個 corner， 揾到一個角落你自己可以匿喺嗰度。 嗯，咁嗰陣時阿鐘哥你自己有冇一個最喜歡嘅百貨公司咧？ 冇啊。 其实对于他来讲其实没什么分别，总之有那个角落头他就会躲在那里。 是我们僆仔时代，讲的僆仔都是讲的十几岁开十几二十岁啦，就是那个年代啦。因为再之前都未有添啦、 嗯、 可能那些是比较港式少少的啦。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去哪一间，是讲去哪一区。 嗯， 譬如说我们去铜锣湾区，不用想了，铜锣湾区那几栋扫晒。 嗯， 因为佢有几间系集中喺铜锣湾区前前后后嗰一督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咪去完呢间就去嗰间，去完嗰间去嗰间咯，就会去晒嗰度，咁就唔使烦啦。 系嗱，好似钟哥咁讲咧，所以其实我细个就真系好少行百货公司嘅，好、嗯、多系港岛区啦，咁我自己就住青衣啦，好远啊嘛，嗰时系未有青衣站噶，仲要即系咁细个嘅时候，咁、我好记得咧就系有。时姑姐咧，佢住沙田就会带我去沙田嗰间 八百伴， 都唔系常去嘅、嗯，所以呢件事咧其实系几罕有嘅。咁但系我嘅印象当中最记得我系睇咩咧？你哋睇玩具啦，咁、 嗯、 我咧就系睇嘢食嘅。而其中一样嘢咧，而家可能好普遍喺各大超级市场都卖到，但系嗰阵时细个咧好少接触，亦都可能即系唔系好识啦。咁、嗯、就成日认定咧，只系喺嗰间百货公司咧先至有得卖嘅，因为我食过咧就系喺嗰。度买噶嘛，就系日本嗰啲饭素啊， 细个 唔中意食饭咧，嗰啲饭素即系嗰啲紫菜啊，系啊，少少有啲粉咸咸地啊，有啲芝麻咁样一包包，咁嗰阵时咧仲要喺呢一间百货公司度买咧，佢系有啲卡通公仔，即系一盒咁，我当佢分咗五包独立包装啦。每一包咧系龙珠咁样嘅，咁你拆开出嚟嗰阵时已经好兴奋啦，即系因为个包装好靓啦，有卡通人物啦，跟住咧就你拆开嘅时候食饭咧就要嚟捞饭啦，咁你就会觉得每一次去到嗰度咧都要买一包， 因为喺平时你嗰啲超级市场你揾唔到呢一个产品 嘅。题外话啊，题外话，落嗰啲嘅饭数啊，落咗嗰啲饭数咧，基本上我可以唔使食素， 系啊， 已经可以捞几碗饭啊，大佬， 即系日式嘅豉油捞饭。 系啦，但系阿妈就会话吓呢啲味精嘢嚟嘅， 冇 营养 啊，系啊，好似斋食饭咁样啊。 但我记得细个咧，我阿妈咧嗰阵时会同我讲话，诶嗱。阿仔帶你去食日本嘢，咁梗係好開心啦！話去食日本嘢，咁跟住嗰陣時細個一嚿飯唔知咁，去到啊咁啊，梗係揀啲咩誒炸豬扒飯啊嗰啲啦。跟後來大個咧就發覺唔對路啦，咦？點解次次都係去翻嗰間百貨公司就去食個 food court 啦？因為以前好似唔係話好興有 food court 呢樣嘢噶嘛，係 嘛？其實咧你所謂嘅百貨公司年代咧，就係喺香港興盛咗呢個商場年代之前嘅嘢嚟嘅。咁所以當時而家你所謂嘅 food court 都喺商場裏邊噶嘛。咁以前嘅 food court 咪就喺曬百貨公司。里边咯，但系佢所谓嘅 food court 又唔系话即系多到而家咁多铺头里边有选择嘅，有几间咯，但系未至于多到咁样。 同埋咧，我细个因为我系有一段时间喺太子长大咧，咁所以咧附近太子就有大大公司啦。咁我有一个嘅记忆咧，就是、我妈话翻俾我听嘅，就系、是、我细个咧就成日会去，因为百货公司除咗有嘢卖之外咧，就嗰啲俾小朋友坐嘅，譬如咩火烛车啊、消防车入五毫子落去嘅，摇下摇下 摇下嗰啲咁样。 系啦，跟住原来嗰个年代咧，我妈就话咧，咁我哋就即系几个唔识嘅家长同埋几个唔识嘅小朋友咧，为咗悭钱咧，咁就会可能企喺部机隔篱嗰度等，咁啊睇下啊，咦呢、這个小朋友又想玩，咁跟住就诶、哎，不如夹埋啦，因为嗰个火烛车可能可以坐到几个小朋友嘅，系啊，咁咪可以熬几次咯。 佢直头系卡铺嚟嘅呢个， 系啊， 我冇见过可以坐几个， 起码 两个嘅啫， 有啲大型啲嘅，唔知船定乜鬼嘢啦。咁但系即系嗰阵时就系我哋玩卡铺咯，同埋我好记得 共享 B B 车呢、啊這个 系啦，一九。大大公司好似1986年定87年左右结业噶嘛，咁跟住嗰阵时咧， 早咩？ 我系啊，好早噶，系啊，仲喺80年代嘅。咁嗰阵时咧，我哋咧，我就好记得我阿妈同我阿爸咧，就有一日，爸爸放工就带咗我去大大公司嗰度，跟住咧好凌乱噶，因为周围已经清紧货，系因为佢要俾人清盘啊嘛。 哦， 咁跟住咧嗰阵时、 就 是， 即系本身爸爸系带你去执平货嘅， 冇错啦。咁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嗰陣時，當年咧就係爸爸就指住天花板有一盒好大嘅積木，咁跟住就叫個店員要擔梯攞落嚟，因為嗰啲積木咧，佢係唔知點解 發達啊！你心諗 掉咗喺天花板嗰度， 諗住冇人買啊嘛，太貴啊，原價就諗住太貴，冇人買啊，擺上去啦。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嗰盒因為嗰啲積木全部係編咗 number 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唔知係六字頭嘅嗰盒嘢，跟住我媽就係同我講話阿仔。你六岁先开得，因为有个六字喺嗰度。 咁你买嗰时系几多岁啊？ 我谂四岁几啦，望住嗰个盒望咗年几咯。系、 哦、 啊，但系即系嗰个画面系好开心嘅，即系去百货公司，即系唔一定会捧走啲嘢啦。但系其实你睇到新鲜嘢，凉下冷气，其实都已经几爽噶啦。 因为佢对相对嘅啫嘛。以前我哋僆仔时代，你走去睇喺边度睇啊？可能喺街市啦、 啊， 或者街边啲铺头啦，或者屋邨嗰啲铺头、士多办馆，你喺嗰度睇嘢。突然之间有一个咁整齐，入到成栋，嗰阵时又唔系话咁苛求有冇冷气嘅，因为讲真，当年嘅夏天又唔系好似而家咁热噶嘛，即系最紧要系你好觉得好整齐地有好多新嘅嘢睇。以前僆仔时代睇嗰啲士多办馆睇嘅嘢咧，偏向于旧啊嘛，或者实用性高啲啊嘛，百货公司里边嘅嘢花巧啦、新鲜啦，你入到仔好似第二个世界咁。 系啊，其实玩具又系啦，食物又系 啦， 所以我咪话个饭数系好新鲜啦，对于我嚟讲系。 你唔会喺街市买到噶。 同埋好多嗰啲啫喱，同埋佢哋嘅包装咧，实在系因为佢系第二度嚟嘅来佬货啦，咁样同你平时喺楼下街市见到嗰啲咧，即系两样嘢嚟噶，你会觉得哇，嗰度系一个 高档啊， 系美食天堂啊咁。 另外有一个咧吸引嘅地方就系、是。你去某啲嘅大型嘅百货公司咧，系有自动扶手电梯嘅。 哦， 呢一样咧系以前我哋好少涉猎嘅工嘅东西嚟噶嘛。而家可能落港铁站已经有扶手电梯啦。咁但系以前系冇噶，好少噶咋。 咁你会唔会去嗰度玩电梯噶？ 冇喺百货公司玩，但我有玩过电梯嘅。跟住我好记得有一次喺北角，我唔记得咩商场啦。咁我入去，即系我肯定十岁都未够嘅。咁跟住咧，我系玩喺落嗰度上嗰度落啦，最兴咁样噶啦。咁以前咧， 千祈唔好学啊！ 千祈唔好学。咁以前有个人会冻喺度，企喺度睇嘅，即系有个人着住件制服咧， 唔俾你乱咁玩呢啲电梯。 跟住咧。 一手捉住我手，拉咗我埋一边，企喺度。跟住我僆仔好惊嘛，谂住玩得好开心。跟住我唔知咩事，跟住我同埋我阿哥去嘅，跟住我阿哥咧就上嚟 成功逃脱， 就带翻我走，冇出声，带翻我走，咁咪走咗咯。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嘅。 我比较嗰阵时就系咧，即系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就发现新大陆嘅。每一次你入到去百货公司，都一定会系见到一啲。即係從來自己未見過嘅嘢，不過多數咧，即係就算係唔買嘢咧，都覺得好開心噶咯。 係啊，即係唔正所謂唔買都睇下，呢就係呢個地方。 是个美食，即使一蚊都不帮衬，还是有说有笑与你告别热汤。又到这关门的时候，清场的时候，拉闸的时候。冇事有气有力，清盘风屋都不可怕，性格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晶灯饰即金彩布，普通手表心款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可找到买家。就算要关门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坚持 最近天气变幻莫测，一系好猛太阳，不过有时候落雨，又突然吹起大风。福建话方面，好猛太阳、落雨、大风，到底应该点讲呢？想唔想知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打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得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打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好多东南亚嘅华人其实都系以前俗称卖猪仔嘅时候移居去到南洋一带生活嘅，所以佢哋带住嘅口音同埋方言用嘅词语同中国本土嘅已经有好大分别啦。例如老一辈讲广东话嘅时候，落雨都仲可能讲紧落水之类啦。太阳好猛，佢哋会叫做截头，即系利用日头去到形容，哇，太阳非常撑眼。落雨可以叫做落河或者落追，落追即系头先所提及过嘅，仲系用紧落水呢一个嘅字嘅。大风就系大风，点解突然之间讲咁多天气呢？人总系需要希望同盼望嘅，期待住我哋疫情过咗可以通关之后，大家又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急剧变化嘅天气，成日都会好猛太阳，突然之间吹大风同埋落大雨，所以呢几句说话代起身呢，咪方便你入乡随俗咯。 嗱，同大家讲下啲潮语啦，即系每一年咧都有啲新嘅潮语啦吓。咁、最近咧见到有报道咧就刊登咗话咧系呢个2021年嘅十大潮语，我哋其中抽几个出嚟讲啦。 有啲潮得滞， 系有啲潮得滞， 潮都出唔到街，问你怕未？ 系啦，咁但系咧我发觉咧今年嘅潮语咧有好几个咧都系用同一个方法而产生嘅，就系、是、因为一啲网络红人或者系一啲即系 电视节目啊， 系啦，一啲嘅电视节目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多人去追踪嘅一啲网红咧，打错字，又或者系口吻唔知误而衍生出嚟嘅。 我唔敢笑人，我成日都打错字，因为用语音咧，成日都会错字噶。 其实系噶，都系噶，我都成日打错字嘅，会打咗啲好古怪嘅嘢出嚟咯，系啊。 即系譬如傻猪咁，可能 讲咩？以前成日都话咧，如果你 咁样， 你语音系一个问题啦。跟住咧，你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如果你打拼音都系噶，即系因为你拼音咧而家方便就可以就咁打字头噶嘛，即系唔使打晒成个字嘅拼音噶嘛。佢有时都会出咗啲好古怪嘅文字出嚟啊。咁有一个咧，我觉得都比较常见嘅呢一个见字饮水，见字乜乜，见字乜乜，而家已经衍生到唔止系饮水啦，即系你可以换任何一个动作落去，例如啲员工会同老板讲见字出粮，不过呢个冇嘅，冇得话见真就出嘅。见 字饮水呢个咧，我了解咧就系嗰啲内地网红啊，即系直播咧，咪直播十几个钟嘅，咁下边有啲咧追随嘅小兵卫咧就会同佢讲咧。即系 Barbie 啊 ，Kitty 啊，见字饮水， 哇，咁温馨嘅， 好开心嘅， 系咯，太辛苦，因为你挂住讲啊，系咁讲咧，你忘记咗饮水，所以就有呢个见字饮水嘅起源出嚟嘅。 哦，咁我都唔知道原来个起源系咁样。咁嗱，讲下啲比较容易去估系乜嘢噶啦。嗱，呢个系用英文字嘅，加埋数目字嘅。SIU 加一个四字阿拉伯数目字，咁到底呢一个系点解呢 ？SIU 啊，我唔知喎。 消科，消科系咩 ？SIU 啊 ，O 就叻啦，即系其实佢就集合咗呢一个嘅，即系读出嚟嘅英文啦，同埋数目字，但系又读翻广东话咁样咧，就原来叫做笑死咁嘅意思，咁啊叫做颇为简单易明啦，同埋都而家其实好多人中意咧，将嗰啲嘢咧简单化，即系整啲缩写出嚟 啊， 越嚟越多呢啲缩写。 文字咧，即系有好多时候你唔知点应对，就会出呢个 emoji 噶嘛。 我想问你哋会唔会问啊？即系譬如有一日，即系你嘅朋友 send 咗呢啲 short form 俾你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估唔系好到，又好似未睇过，但系你又 feel 到应该系一啲简写嚟嘅，你会直接问佢啊？定系你自己上网会查一下？ 我上网查 啊，睇下同佢熟唔熟啦。如果熟就唔熟就梗系唔问。 我咧做嘢咧，有啲人真系外国翻嚟噶嘛，跟住佢真系好多嗰啲 short form 系。 short form 嗰啲 咧，即系 talk to later 嗰啲， 系啊，咁样啊 ，today is Friday 嗰啲， 睇下查唔查到咯。 跟住你就打上网啦，跟住就即刻有后边就即刻会弹意思噶啦，咁就会有人解读咯。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几好嘅， 都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啊。 跟住咧，原来咧有一个咧，我嗱呢个我真系冇听过，收到你。即系之前成日咧，咪好流行咩帮紧你帮紧你咁样嘅，而家咧就原来话收到你嘅意思咧，即系话接受咗你嘅意见同埋明白你嘅想法， 哦、 即系两样嘢加埋就要讲，唔系净系收到咁简单，要讲埋个你字。 收到你， 收到你，即系摆明系知道系净系集中翻系你嘅观点同埋你嘅想法。哦、有一个亦都成日听嘅系介绍翻。其实介绍翻唔系今年噶嘛？ 呢、這个好耐咯，系嘛？介绍翻啦，咁啊， 唔系收到你，原来系因为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嗰个 API， 我睇翻 个出处系嘛？ 个出处原来咁样，大佬。 但系呢个收到 收唔到都好耐噶咯，突然之间又攞翻佢个精 结 出嚟 玩。我觉得呢两个都旧旧地，点解嘅？ 行两茶池都笑咗好多年啦。 咁啊系， 转身射个三分波，我哋而家都仲讲紧啦。 我都老啦，都射紧啦。 鸡塞龙尾就喺玛丽医院，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域多利道、沙宣道、碧丽道去翻中环咧就挤塞。将军路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路运动场对出，就系将军路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路运动场。咁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燕岗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电车厂。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美松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都几长㗎，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投资 O2O。 早晨，同大家做个港股前瞻啦。沪深股市跑输外围多时，近日咧突然见资金涌入啦，带有追落后之势。随住人民币升值啦，加上中国经济稳步上扬啦，通胀亦都见温和啦。相信人行短期内咧亦都不急于收水啊。上证指数年内有望挑战4000点嘅水平啊。买入 A 股嘅 ETF 同埋捕捉 A 股嘅升浪，又系咪直接嘅方法咧？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要好好部署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我哋做人妈咪嘅咧，成日咧都要观察住小朋友情绪嘅变化啦。好多时咧，放学嘅时候就问下今日有冇开心、好玩、刺激、搞笑嘅事发生啊？但有时有一种情绪咧，我觉得都几难处理嘅。 嗯，系啲咩咧？你留意到系 嗱，我最唔叻处理咧，就系叫女女唔好紧张，冷静啲，淡定啲啦。 咁有啲时候我就会好即系，你见到我，你听到我都笑，我第一时间系谂紧，其实系咪你最紧张啊？ 其实可能都系噶。 咁都好多时候咧，小朋友即系睇下咩岁数啦，即系可能讲紧五六岁，即系初小嘅小朋友，其实佢哋会感觉到压力嘅。咁、但佢哋觉得嗰种压力咧，有啲时候可能唔一定系完全嚟自系佢身份。身边即系佢自己嘅，咁小朋友有啲时候都会对自己有啲期望，希望自己做得好啦。咁更加多时候咧，其实都系希望父母或者身边嘅人认同。咁我成日都会提一样嘢，就会系即系我特别会提我自己小朋友就系讲，父母即系爸爸妈妈点样睇，爸爸妈妈睇嘅从来都唔系嗰个结果，而系你嘅努力、你嘅付出。所以你需要你净系需要做嘅咧，就系做好自己，尽自己嘅能力去做好就可以啦。其他嘢都冇所谓嘅。咁有啲时候小朋友都会觉得 OK 嘅，但系咧佢哋即系难免都会有啲失望噶嘛。譬如话有啲时候佢真系好努力咁去。即系不论系准备测验考试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运动比赛啊，有啲挑战性啲嘅活动里边，佢哋都付出咗啲努力，咁自不然都会有一啲嘅期望嘅，咁难免会有啲失望嘅。咁所以喺嗰啲时候，就算即系先前都可能提过啦，就算失望都话俾佢听，我哋点样喺唔成功或者未成功嘅情况底下学识一课咧，其实可能已经好足够噶啦。 其实都系噶，好多时咧都听到身边一啲家长咧都倾开话啊，都要训练下小朋友咧，学识下面对或者经历下失败嘅时候咧，应该用一个点样嘅心态去处理，同埋咧应该要点去调整嗰个情绪，收拾心情，继续向前。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噶。 其实系噶，咁自己做妈妈，你难免会一定有一定期望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讲，父母或者家长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会系都问一问自己，其实对仔女嘅期望系啲乜嘢先？ 系 事情发生咗或者事情准备嚟紧要发生，不论系学业成绩好啦，嚟紧可能有唔同嘅即系成绩公布啊，公开试嘅成绩公布啊，甚或乎可能某啲学校会即系嚟紧小一啊、中一派位嗰啲，其实都会有一啲结果准备公布。你啲暑假嚟到就会有呢啲时候。咁第一样嘢，我估要做嘅就都要先调节下自己嘅期望先，同小朋友一齐去倾下啊。其实如果即系我哋想象中咁样，心目中咁理想嘅结果，咁固然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时候，难失望系。必然会发生嘅，必然即系失望系正常嘅。咁但系都问一问自己，或者俾少少空间，自己做家长、做父母都问下自己啊，点解我咁想佢得到呢个结果咧？ 有时都要喺大人身上自己去分析下啊。就算真系达唔到自己最想嗰个志愿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实质上点样去调整啦，都应该要有一盘计划喺度咯，就唔系到期时嘅时候大家一齐干焦急咯。 系啦，即系可能早几手准备啦，可能你会有唔同嘅准备，包括可能即系有啲会试下唔同嘅学校啊，甚或乎有啲就会睇下即系自己读紧嘅学校会帮到手啊咁样啦。咁但我觉得更重要嘅一样嘢就会系都同翻仔女讲，不论嗰个结果系点样，其实都系会喺佢哋身边嘅。即系不论系成绩好，即系嚟紧学校嗰、那个派位放榜都好，其实不论点嗰件都只系一件事嚟嘅。你最在意嘅系小朋友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环境啦，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学习，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环境去成长。我相信其实很多家长或者做父母的呢，他们很紧张，源于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想提供最好的东西给仔女的。咁但係有时可能都要提一提自己，咦，我想象中嘅最好啫，咁係咪一定係最合适我自己嘅小朋友嘅呢？咁如果有啲嘢自己控制到，咁固然好啦，咁但係控制唔到都话声俾小朋友听啊，其实都唔一定係我控制到㗎，咁如果控制唔到嘅时候，我又有啲咩处理方法，或者我点样调整自己心态呢？咁呢个都係个好好机会嚟嘅。 同埋呢，如果正正就係就住话攞一啲升学嘅问题嚟到讨论嘅时候呢，小朋友呢係一个好好嘅机会呢，睇住家长点样去处理唔同阶段 段嘅时候家长自己嘅情绪啦。嗱，讲真，头先阿 Jamie 都讲得啱嘅，好多时咧家长同小朋友咧好似一面镜咁噶。如果家长咧好紧张，小朋友自不然咧都会感受到嗰种紧张咧，就跟埋一齐咧，好似好紧张啊，好大压力咁样咯。但其实咧调翻转，如果家长咧处之泰然嘅，又或者一早咧已经有晒计划，慢慢同小朋友解释一次啊，我哋咧可以有计划 A、计划 B、计划 C， 同埋会有唔同嘅选择，又会衍生咗乜嘢唔同嘅情况咧？其实我相信无论家长定还是系小朋友咧，都应该会轻松好多。 其实系噶，同埋咧，有几样嘢我哋可以谂一谂嘅，就系、是、每一个人对压力嗰个反应啊，嗰、那个种类都唔同。可能对我嚟讲好大压力嘅嘢，对你嚟讲可能系处之你好容易处之泰然嘅嘢。咁、我谂我哋都要去明白一下小朋友自己本身对边啲嘅压力系比较敏感嘅。 系， 咁边啲系佢嘅强项，可以帮佢手喺出现压力嘅情况底下，佢可以帮自己舒缓到一啲嘅。譬如话小朋友系啊最享受可能系听下歌啊、听下音乐啊，或者同你一齐睇下图书啊，咁不妨喺即系我哋预先都做定呢啲少少嘅嘢，即系可能系透过睇图书期间，可能都俾佢即系除咗亲子时间，等佢觉得啊好舒服、好轻松嘅过程里边咧，亦都可以有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去话翻俾佢听啊，其实系咁嘅。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哋都会笑，你如果尝试去同小朋友讲，诶、哎，其实你唔使紧张噶，咁小朋友第一件事就会谂吓乜呢样嘢我要紧张噶，原来。咁所以咧，我成日都笑就係、是、你千祈唔好同人講，唔好緊張，唔好擔心，因為而不然佢哋就會諗咗去，咁、哎、我係咪真係要擔心㗎？我唔知要緊張㗎，咁呢個就得幾搞笑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另外，我哋都可以睇睇自己嘅，你講得啱嘅，即係小朋友根本就係我哋自己塊鏡嚟嘅，佢哋學習處理壓力、自己情緒嘅第一個方法就一定係屋企嘅，而且佢哋特別係年紀細一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對父母嘅眉頭眼額、對家長嘅一啲表情反應咧，係零舍敏感嘅。咁所以唔一定要自己冇表情、冇反應，亦都需要去俾佢哋知道你係有失望、你係有擔心、你係有緊張嘅。但係俾佢哋見到呢啲情緒嘅同時，你話埋俾佢聽啊，我有擔心㗎，我有緊張㗎。不過我決定做呢啲，令到自己放鬆一啲。咁你有一個親身嘅示範話俾佢聽，壓力其實係可以咁樣處理嘅，咁就會係一個幾圓滿嘅一個解決方法咯。 所以你話咧，做父母真係好唔容易㗎，即係一方面咧又要照顧小朋友啦，另一方面咧又要控制住自己。不过头先咧 ，Jamie 讲嗰样嘢咧，就系自己尽量去冷静同埋调适个心态啫，就唔系压抑吓。如果万一咧真系觉得好大压力嘅话咧，都真系需要同人倾下噶。 系啊，同自己的朋友倾又好，揾专业人士去帮手就好，都系绝对一个好选择嚟嘅。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咧，虽然咧压力同埋紧张咧就人之常情，不过咧我相信如果咧有几手准备，样样嘢咧了解得充足啲嘅话咧，自然可以令到嗰个紧张嘅程度同埋压力咧都可以降翻低少少嘅。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啦。 好啦，今朝早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啊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再倾过啊，下次。 拜拜。 拜拜。 你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再替我集气，将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全组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绪摸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我，我迷一般的你诱惑我心多，傻笑也很唯美，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 9:19，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5%啊！听过有洪家豪《迷之微笑》，拥有优雅嘅长毛发同埋蓬松嘅尾巴，佢就系挪威森林猫。喺古老嘅挪威神话里面，有两只外形好似狮子咁样嘅猫咪，拖住爱情女神弗雷亚嘅神车飞驰天际。相传呢两只猫咪强壮而且身形巨大，同现代嘅挪威森林猫非常相似。有指挪威森林猫嘅祖先好可能系喺史前时期迁徙去到挪威嘅南欧短毛猫，经过进化之后，存活落嚟嘅猫咪变得能够适应严寒嘅天气。现代嘅挪威森林猫仍然保留住呢啲身体特征，佢哋拥有两层毛发。外层长毛有防水功能，就算落雪亦都唔会怕潮湿，而底毛就有保暖嘅作用，脚趾之间亦都长有毛发，方便喺冰雪上面行动。尾巴就生到好似狐狸咁样，长到接近体长，可以卷埋令到身体保暖。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 Gloria。早晨 ，Gloria。 早晨，林慧你好啊，我系 Gloria。 Gloria， 你近来系咪大只咗啊，劳碌咗啊？因为我知道你有好多搬运工作要做。 我希望系健美咗啦。 啊，搬写字楼咧，特别咧，都应该有好多嘅家私啊、文件啊，各样嘢要收拾噶、哦。 其实系噶，因为咧上一次搬 office 应该系十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咧今次我哋咧就储咗十年嘅嘢喺度咧，咁而咁样要搬咧都几大件事下噶。 但系嗱，咁样嘅搬系咪代表住系一个好消息先？即系越搬越大，越搬越旺咁样咧？ 其实我谂呢个都系一个作者公司作者嘅转变咧，都系应该随住有咁嘅需要啦。咁同埋嘅，我哋搬嘅地点其实都系一个比较生活化嘅地点嚟嘅。所以我相信咧，会系明天更好啦。咁同埋同时都可以迎接呢个新嘅挑战咁样样咯。 我听你咁正面咧，证明我觉得你间公司啲人应该都好似你咁积极嘅。 啊，絕對係啦，因為咧，即係過往疫情期間啦，我哋 office 嘅同事都比較主要咧，就唔想有面對面嘅接觸啦。我哋都會係用電郵啊，用電腦軟件去開會啊，咁樣啦。咁但係自從我哋知道搬 office 之後咧，個 office 咧完全活起曬上嚟，每個人咧都 翻曬嚟啦， 冇錯啦。咁你就見到好似馬戲搬家咁樣樣咯喎。咁因為佢哋都要執拾一啲比較儲咗十年嘅私人物件啦，又再儲咗十年嘅工嘅部門物件啦，咁樣。咁從中我哋都即係揾翻一啲比較有少少資歷嘅相片啊，咁我哋又去做少少分享啦，即係大家又嘻嘻哈，原來過十年前咧個樣係咁嘅，而家十年後又越嚟越靚啦，越嚟越大隻啦咁樣樣，所以即係搬 office， 我哋將舊嘅嘢抹咗去，我哋重新咁樣去睇嘅新嘅一頁咯。 哇，好好啊，好多回憶啊，同埋好多故事喺裡面喎。 絕對係噶， 大家拎翻十年前嘅對比，咁即係話大部分嘅同事都係同你一齊經歷咗第二次搬 office 噶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哋公司都進駐咗香港30多年，咁有啲同事咧，其實咧已經係由 day one 做到而家， 好犀利啊！ 係啊，又拍拖、結婚、生小朋友，咁都已經係即係有唔同種類嘅同事。 你就嚟做到個仔女都嚟做啊？係咪 有咁嘅情況啊！ 真 係啊，林慧你好聰明啊，係啊。咁但係我哋都有啲新同事，當然嗰個 mix 都係，譬如我哋都係做咗一個月兩月嘅同事，咁其實係好嘅，對一間公司嚟講，因為希望新嘅同事可以帶入一啲新嘅知識啊，新嘅唔同嘅觀感俾我哋噶嘛。 好好，我觉得我就咁听你讲咧，同你倾偈咧，我都觉得你系一个好好接受人意见，同埋你好容易聆听嘅一个同事，即系我觉得工作环境入边有你哋呢一类同事咧，其实成个 teamwork 嗰个感觉好好噶。 咁其实我谂呢个同我做呢间公司嗰个 culture 都有好大 嘅 影响，因为我哋真系公司比较就系老板啊，同事都系打成一片。 咁好好啊，我听你讲你成个嘅工作环境同埋同啲同事嘅相处都好舒服，希望你哋咧即系越做越开心啦，去到一个新嘅环境嘅时候咧，又可以将你哋旧有嘅元素同埋新嘅嘢咧，再有一啲冲击，咁啊越做越好咯。 一定會，我亦都好有信心嘅，所以我希望藉住今日大氣電波啦，咁我哋鼓勵下公司啦、同事啦，咁就係我哋下個星期迎接新嘅一月咁樣咯。 嗯，好啦，加油啊！你哋個個都，我知道你揀咗首歌想送俾佢哋嘅喎。 是因为呢我们搬 office 是五月嘛，那我就希望借用五月天的一首歌掘强，那就对大家作出一个鼓励的。 好啦，加油加油，希望你们都可以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啦。多谢晒 Gloria。 好啦， 拜拜。 让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九点二十六分，追踪三十一，今日有阿畅、刘畅，早晨， 早晨阿畅，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好，早晨各位， 系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介绍呢？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咁啊，《医生与你》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啦，每个星期咧都有一个焦点嘅疾病讨论嘅，咁今个星期咧就系讲下糖尿病啊，系啦，原来咧香港咧目前咧有好多糖尿病患者嘅，即系大概有成70万位啊，即系差唔多咧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噶啦。咁啊，究竟糖尿病咧同中意食甜嘢有冇关系嘅咧？即系除咗飲食習慣之外，仲有啲乜嘢因素影响患上糖尿病嘅机会咧？嗱，今晚医生与你，请嚟咧专科嘅西医同埋中医师上嚟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嗯，好啊，咁大家了解一下呢个病啦。 嗯，咁啊，再好快介绍下紧接住嘅日常8:30啊，今晚咧游香港呢个环节咧，就带大家去到游到去大屿山，就去下呢、這个。尼勒山郊游径啊，嗰、那个尼勒山郊游径咧，原来有一啲好特别嘅岩石地貌嘅，即系去到咧，仲会有好多香港原生嘅植物，甚至乎嗰度咧仲睇到昂坪嗰个风景嘅，咁啊， 几好， 系啊，即系 可以去下， 可以大家周末日可以去行下山，咁啊，大家今晚就可以做定功课睇定先， 睇下先。听个名咧，好似易行嘅郊游径啊嘛， 尼勒山 系啦，好似有好多风光睇咁样，上网睇下条路易唔易行先。 好啊， 冇错，好啊，咁啊，就再好快同大家介绍埋，今晚有个新节目啊，今晚9:30一齐闯天下，犀利啦！今晚有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啊！ 我哋头先都听到宣传声带啊， 劲啊 ！Gordon Ramsay 都可以喺港台电视31睇到啊！ 哇，系啦，咁啊，大名鼎鼎嘅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即系大家知啦，佢好粗口烂舌噶嘛，好恶死噶嘛， 系咩？唔系啊，佢有小厨神嘅时候唔讲粗口噶， 佢对仔女都 系佢唔系 剪走咗啫， 下下嘅。但系嗱，今晚就冇其他参赛者，亦都冇佢仔女，亦都冇小朋友， 啊、 所以佢系 尽显真本性系嘛？ 冇错啦，咁仲要再紧要啲嘅，点解咧？你呢个节目叫做《风味之旅》咧，即系同霆锋冇关嘅，风系疯狂嗰个风， 但系都系会整威灵顿牛 嘅咁。我都好想知道，呢个今晚就冇嘅。咁咧呢个好点样疯狂法咧？《风味之旅》嘛，咁咧原来佢今次啊，佢要亲自去攞食材。去採集食材，去啲咩地方呢？摩洛哥啊、阿拉斯加啊、老窩啊咁啊。今日呢，佢今集呢，佢去到秘魯啊，上到呢個安第斯山脈嗰度徒手攀石，去摘一啲植物。即係好地道嘅食物， 佢已經唔係一個飲食節目咁簡單咯，睇嚟 係一個冇，所以係 佢一個真人 show 嚟， 闖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風味之旅嘛， 好睇喎呢個。 9:30啊，留意下先。 9:30啦 ，Gordon Ramsay 好中意咧煮嘢食嘅時候咧，啜自己啲手指。

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边度都有阳光。上星期嘅天气，太阳伯伯非常照顾我哋。不过大自然都会有两手准备，所以当你听到有酷热天气警告的同时，好多时都会跟埋雷暴警告，或者会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你喜不喜意大自然呢？当然啦，正所谓成日见住四埲墙，一有时间就会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大自然的气息。等阵，你所谓的一有时间是几时呢？所谓的一有时间，是不是应该不用等放假，平时都应该找到时间啦？在炎热的天气底下，如果你正午时分在交通灯前面等过马路的时候，你都会见到以下这个现象。很多人因为不想受到阳光照射，所以会离远站在一些有阴的地方等。例如可能是刚刚有一座大厦的影，甚至乎一个比较大小小的路牌下边，尽量希望半秒钟都不要受到阳光的照射。你可以说了，站在那里这样晒住等好辛苦的，当然找个地方遮遮阴啦。见到绿公仔我才会过马路。但是所谓的红绿灯，其实由红公仔转去绿公仔不会要你等一个钟头的，这样都不忍得。我亦都试过有一次中午时分在红隧港岛区入口塞紧车，见到前面架车在天桥底唔喐，我以为佢坏车啦，原来佢系想避开阳光嘅照射，等前面啲车差唔多行到一段距离先慢慢开车。佢唔理后边塞车塞成点噶，就系因为惊自己俾太阳晒到咯，尽量避得一秒得一秒啊！之前未话一有时间就晒太阳嘅，而家有太阳点解又唔晒呢？咁几时我哋先会真正去享受阳光先？我想晒嘅时候先晒咯，同埋最紧要睇自己心情。可能呢个先系我哋真正嘅谂法。想做嗰一样嘢嘅时候先做，先会觉得系享受。不想做的时候叫你去做，你就觉得要忍受。好多时候阳光都在度，撑着大家想不想晒。翻工的时候见到太阳在头顶，你会觉得好难顶。放假瞓在沙滩，你望见个太阳又会觉得佢好正。其实咪又是同一个太阳同一个时间。好多嘢都是咁，就好似做家务。如果你日日都肯做，已经好大运动量。但是好多人会选择平时唔做，我会专登抽段时间出去做运动，咁先觉得自己系做咗运动。因为出去做系我自己想做，喺屋企做家务通常系人哋叫我做。如果大家真系想争取时间做自己想做嘅嘢，每一日都争取到时间嘅。P.S.最近找遮阴处等过马路的人不一定是女士，男士都有份，看来在这方面男女已经平等。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当初相遇是回头着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愿照遍我心，至是每天快乐。 再细细说声，但愿每天也忘记。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夏天嚟到咧，梗系要同大家分享一啲比较凉浸浸啲嘅食谱啦。咁啊，呢个咧系一个夏日甜品嚟嘅。 系 咁啊，千祈唔好听到哇，甜品咁啊，好扭或者好肥。咁呢个咧，我又觉得相对嚟讲咧，系比较轻身少少嘅， 雪巴类嗰啲 椰汁奶冻系啦。咁啊，同埋咧做法系非常之简单嘅，只需要四样材料就做到噶啦。包括有咩咧？椰青水。咁当然你可以买一个新鲜嘅椰青翻嚟凿开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比较麻烦， 一支支嗰啲， 一支支嗰啲都搞掂啦，都好饮噶嗰啲。咁啊有椰奶啦、糖啦，同埋鱼胶粉咧就搞掂噶啦。咁点样做法咧？这个嘅椰汁奶冻，咁首先咧你就混合咗啲糖同埋鱼胶粉先啦。咁跟住就将头先讲嘅椰青水啦、椰奶啦、糖同埋鱼胶粉咧，用细火慢慢加热就捞匀佢，系啦，千祈唔好太大嘅火，因为之前都讲过啦，鱼胶粉咧佢有少少热力咧，佢先至会溶嘅，但系太热咧佢又会结块嘅。咁所以咧就用细细地暖暖地嘅温度咧，去将佢哋几个材料咧融合埋，咁跟住令到佢嗰、那个那个浆啊，或者嗰个奶咧系比较滑咧，就当然要将佢过筛啦。咁啊，将一啲擎住咗嘅鱼胶块咧就可以擎走咗佢啦。咁啊，过咗筛之后咧就可以倒入个模度噶啦。其实呢、這、一个椰汁奶冻最重要咧就系你可以揾到一啲得意嘅模，咁整出嚟咧就会好靓啦。因为嗱，椰汁奶冻佢就系咩色啊？ 白色咯， 白色啦， 系啊。 咁我见到有人咧就用一啲兔仔嘅帽咧去到做，咁、 就会变咗白兔仔。 白兔仔啦，系啊。咁亦都而家好兴咧，就我见到好多嗰啲烘焙店咧都会有一啲好靓嘅帽，譬如有玫瑰花啊、等等咧。咁啊摆将 即系平时整曲奇饼嗰啲咧， 或者月饼啊，总之一啲糕点等等嗰啲啦。嗱、咁我俾你睇下，都几靓嘅，有啲玫瑰花、白色咁样，系啊。咁啊放落雪柜嗰度雪。佢我諗兩個鐘左右，兩至三個鐘啦，咁啊食得㗎啦，係啊，咁啊同埋都幾靚咯個樣，打卡一流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試下呢個夏天啱食嘅椰汁奶冬。 林慧的享樂時代。 好，睇下林慧有啲咩享乐嘢同我哋分享下先。 嗱，问下你哋啦，平时咧如果经过一啲建筑工地嘅话咧，有冇少少咧曾经有谂过咧，自己会可以有份参与下掂下嘅咧？ 诶，正所谓香港地有排起啊！ 系， 你有冇听佢呢句口号噶？即系当时都系讲紧噶嘛？ 有， 香港地有排起啊！ 有， 所以我成日都想系即系 投入。 投入其中，分到一杯羹咁最好。 我記得啊，鐘哥之前分享過，你都有相關嘅一啲資格嘅， 上過堂㗎，我有嗰張平安卡㗎。嚇、 哦，咁 當然過你，當然過咗期啦。 佢係咪好似要定期要去上翻啲？ 係啊係啊係啊 嘅，即係嗰啲課程啦嗱、啊，我知道咧，香港咧都有唔少嘅建築物咧，即係中間拎興建嘅工序咧，當中係涉及咗好多唔同嘅步驟啦。嗱、啊，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有讀過嘅，咩鋼筋混凝土啊。嗯水泥啊，跟住有好多步骤先至真系变成咗一栋栋嘅高楼大厦啦，或者甚至乎净系简单地讲一个墙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搭建啦、啊、啲屋咁样。好啦，近日咧我就发现咗坊间咧就用咗一啲类似嘅概念同埋模式咧，就俾人咧去做一啲叫做少少嘅手作班啊。咁而呢啲手作班咧用到嘅物料咧几得意喎。嗱，我细个咧成日都好好奇咧呢个嘅水泥咧、到底系点样运作嘅？ 咪讲晒俾你听咯。 点啊？ 水同泥咯，水泥啊嘛。 你哋有冇一个咧？即系嗱，嗰、那个癖好咧，就系你好中意将啲嘢搅匀佢嘅。即系当你见到啲嘢，譬如我当饮品咁样啦，你觉得起粒粒搅唔匀，或者如果出热同煮嘢食咁样啦，面、粉加糖加水咧，你觉得搅唔匀咧，或者有啲泡泡啊，有啲微粒咧，硬系觉得唔得嘅。好似个心揦住揦住咁样咧， 咁要睇医生嘅， 因为揦住揦住 揦住揦住啊，搞唔匀啫，唔使揦住咁辛苦啊。 我咧系会有一铺人咧，系我会觉得一定要将所有嘢咧都即系整好晒，唔好再有嗰啲嘅粒粒啊，或者系有嗰啲嘅胶状咧。即系阿妈成日教落咧，尤其是整糕差粉咧、如果有呢啲嘅话咧，过新年咧即系可能啲意头上争啲啦，所以就一定要一丝不苟嘅，完全系要整到佢咧系冇晒粒粒咧。咁当然食出嚟都好食啲啦， 大吉利是。我猜嚿粉啫，有粒粒过唔到年，唔系咁严重啊嘛，我都系猜嚿粉啫。 佢唔系过唔到年，不过好似话啲寓意上咧，就即系未 有啲阻滞啊， 系啦，即系未系去到最好咁样啦。 唔够平滑， 系啊，唔够顺啊， 过唔到个好年真系惨。总之唔猜啦， 都系猜嚿粉啫。 所以我哋永远唔做咧，永远唔做唔紧要，就冇事啦。 系啊，你食咗呢啲都系噶。 出几道啫？讲咩？出几道啦？咩最紧要？ 我话你中意知道点解个心揦住揦住啊？成年都过唔好。 够滑啊， 系啦，唔够滑。咁但系咧，嗱，其实呢一样咧，即系话要将啲嘢搅匀嘅模式咧，除咗话真系整食物之外咧，其实整一啲嘅手工艺品更加系啦。嗱，我自己屋企咧都有人会中意收藏一啲唔同嘅可唔可以话叫做工匠级手艺咧？嗱，譬如我屋企有陶瓷品啦、有一啲嘅花樽啦，有一啲嘅画作啦，咁通常咧，你去买呢啲艺术品翻嚟嘅时候咧，好简单嘅啫。嗱，我细细个嘅时候跟住我爹哋妈咪去买呢啲嘢咧，通常佢哋都会教你咧，你去揀嘅时候咧，你可能话除咗本身嗰个系咪真系有名气或者成之外咧，你会检查噶嘛？譬如我当你买一个工艺品，我当一个花樽咁啦。首先你冇裂痕啦，冇烂冇崩冇花之余，可能你仲要睇下佢啲颜色啊。或者有啲係特別難燒出嚟嘅顏色噶嘛，譬如嗰啲瓷嘅花樽啊等等，咁可能咧亦都會摸一下個花樽身會唔會有啲嘅凸起嘅微粒，就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咧，可能啲粉差唔勻啊，或者燒嘅時候可能會有少少崩咗啊，或者因為嗰啲熱度唔夠咧，令到佢某一啲嘅瓷咧燒得唔夠靚、唔夠平滑咁樣啦，同埋都睇下到底嗰個質料係薄身定係厚身啦，即係越薄越難燒噶嘛。咁啊，厚身就可能即係比較個手工嗰個嘅手工嘅難度就會低啲咁樣啦。好啦，講咗咁耐，點解呢？因為原來咧，而家咧香港有一啲嘅 workshop 咧，係教人咧用水泥去做唔同嘅一啲裝飾品、或者係工藝品啦，可以咁講。 哇！犀利犀利！我有個 uncle 咧都好中意用啲水泥咧整翻啲盆栽入邊嗰個盆出嚟啊，係啊，咁佢就自己倒模自己做啦。我自己都覺得哇咁勁抽啊咁啊，咁佢又講到好簡單。即是每个人都会跟你讲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很简单的。 是怎样？他有没有说？ 佢咪讲咗咯，跟住我就觉得好复杂啦，系啊，跟住我冇跟住做啦。 嗱、 啊， 因为咧，我觉得咧，每一个物料咧，都系用啲唔同嘅方法啦。譬如我以前试过学陶瓷嘅，咁、我就睇人哋觉得好似好容易啦，即系你睇人哋嗰啲电影咧浪漫桥段咧，咪即系转下嗰个转盘，跟住你咪即系猜下嗰啲泥，好似就应该捏到个花樽定杯啊出嚟。 人贵情未了啊！ 咁我就成日都好想去试下转嗰个转盘咧，睇下系咪真系捏到出嚟啦。咁我发觉咧，原来真系都几难嘅，即系对于我嚟讲都几难嘅。同埋原来你要塑造一个你想要嘅形状咧，系唔系咁容易？即系如果你求其捏到一只容器出嚟咧，就其实唔难嘅。但系如果你要整一啲特定嘅图案或者阔度，即系其实你最难系拉阔、拉窄、拉高、拉低，同埋个边要整得靓啦，你要控制个速度啦。咁我试过之后咧，我就觉得系唔容易嘅。咁同埋咧，其次一个难度就系咧，当你上色啊，因为你成日以为你油咗嗰只色烧出嚟就系嗰啲色啦。原来又唔系嘅，原来唔同嘅温度烧出嚟，可能又会有啲唔同嘅色。譬如佢哋话咧，有啲鲜红色咧系好难先烧到出嚟嘅。咁啊，经过咗呢啲咁嘅学习之后，就觉得哇，都好复杂下咁。 所以做完晒所有工序，你学过之后咧，系咪都系不如买一只算啦？ 系啊，冇错，我都系决定，不如都系帮衬人哋啦。 系嗰啲 workshop， 其实最终嘅目的就系咁样。 要你 所以佢系通常咧见到你做紧手工艺咧，等紧嘅时间咧，隔篱好多嘢卖噶嘛，咁就系等你买嘢嘅最紧要。 但系咧我今次系真系有兴趣尝试下挑战呢一个所谓嘅水泥嘅 workshop，因为点解咧？水泥咧佢整一啲工艺品出嚟嘅方法。同陶瓷又唔同嘅，因为佢系倒落个模度，然之后等佢擎噶嘛。咁你变相咪冇咗我最惊个步骤就系、都唔知拉到变咗啲乜嘢异形杯出嚟咁样，好古怪咁样啦。同埋咧，佢有一个好嘅地方咧，就系、咧，我其实而家最欣赏呢啲 workshop 系咩咧？就是、一个价钱。你入到去已經有所有嘅人咧教曬你整嘅嘢啦，材料又幫你整曬啦，帽又唔使再自己準備啦。因為我嗰陣時咧想去整陶瓷嘅時候咧，我係真係問人哋借啲雕刻刀啊，同埋啲架撐翻嚟整。咁變相其實都幾麻煩嘅，同埋你自己啲泥啊、嗰啲嘅水分啊各樣嘢咧，你係真係買一嚿硬泥翻嚟，你自己溝水開翻稀佢，然之後再慢慢去借爐啊、借轉盤，好多嘢搞。咁而家呢啲 workshop 咧。我呢啲懒人最好就系我即系走入去，跟住之后俾咗个钱，有人教你整完就攞翻件制成品走，咁就即系其实都几适合香港咧而家啲即系速食嘅文化啦，就系咩都唔使准备，咁啊即系放空一日，我当我想预半日嘅时间去做呢样嘢啦，咁我就入到去又有人教埋你，咁啊整完出嚟之后又有人帮你烧埋，即系嗰啲最难嗰啲工序咧，全部就帮你做晒。 你就讲出个重点啦。其实呢啲任何呢啲班啊，呢类手工班咧，其实就系你以为你自己做咗一啲嘢，其实系你冇做过嘢嘅，你只不过 系 到此一游啫嘛。 跟住影张相， 影张相，我最紧要 post 系啦，即系整嘅时候，未开始整嘅时候影张相，跟住整紧嘅时候叫人帮你影张相，同埋整好咗之后拎住件制成品影张相。 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呢一啲咁样嘅兴趣班咧，阿小白系唔会参与。你睇下佢由头坐喺度坐到尾系， 佢冇出个声， 冇出个声系冇。去即系应该唔会去啦。 唔系因为小白本身影相会影开月亮，系 哦系， 即系影开啲靓嗰啲啊， 影翻嗰啲啦， 影翻嗰啲啦，已经有好多 like 数啊。 我记得小白都有自己做过一啲唔知木定系， 我有啊， 系咯，嗰啲工作坊你都有整过， 喺日本上 嘅 陶瓷班。 系啊，小白嗰啲应该系自己亲力亲为， 所以依家冇再上啦，因为冇得飞去日本，冇错啦，冇得飞去日本，所以依家停止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已经。 都系嘅，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因为水泥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细细个开始对于呢样嘢系有少少幻想嘅，即系我成日见到啲人喺地盘度倒水泥嗰个工序咧，我系好想探究下到底嗰个水泥咧系有几难去。处理啊，即系如果佢要凝固嘅时候又系点咧？ 咁干咗系咪都可以上色噶？因为水泥系咪都深色噶本身？ 佢系深啡， 系咯系咯系咯， 灰啡色。 即系佢做唔出嚟嗰个成品系都系咁嘅色啊？定系都仲可以再上色？ 嗱，其实咧我睇翻佢呢个工作坊，佢通常都有啲展品，即系有啲 sample 咁样啦。佢不外乎咧都系啲比较简约啲嘅形状啦，即系譬如可能都系方形啊，或者系立体嘅方形或者圆形，因为佢啲帽应该都系嗰几个形状，佢系行简约风路。而顏色方面咧，崔儀同就講得啱啦，都係呢個所謂嘅水泥原色，即係都係呢個灰啡色。同埋咧，佢亦都有啲咧似你而家咧出邊行街嘅時候啲路嘅淺灰色。咁啊，如果想試下都可以，不妨試下嘅。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啊。 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O呢？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哦，诶，听朝见。